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對等措施，再次呼籲相關國家從事實出發，科學式度制定防疫措施，不應該借機搞政治操弄，不應有歧視性做法，不應該影響國家之間正常的人員交往和交流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早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其后转吹南风4至5级，沿岸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00米，有骤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704点，升进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9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09，日元132.24，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27美元，卖出1877.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早上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都系有白权豪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就见面嘅。咁啊，睇翻啦，今日咧就已经嚟到2023年嘅1月11号啊，吓咁啊，1月11号嘅早上，咁啊，农历方面系12月20嘅，咁啊，1月11号啊，唔知道呢啲咁啊，即系11月11号啊，光棍节啦，咁啊，1月11号咁啊，111咁啊，我就唔系好留意网上嗰啲销售情况。咁啊，今日唔知又會唔會有嗰啲唔知咩半個光棍嗰啲，我唔知啊，就係自己隨口噏嘅啫，咁啊好奇啫。咁啊1月11号嘅早上啦嚇，咁啊繼續有晨光第一線，白卷樂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青春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嘅一回事呢？青春啊係非常之可愛嘅。咁一旦咧緊緊捉住咗青春嘅時候，你就可以非常之擁有一個動力同埋魄力。咁其實青春對你嚟講啊，有啲人會喂都好耐以前啦，嗱唔係噶，啱啱先至講完。其實只要你捉緊青春咧，你就可以非常之具有魄力噶啦。青春嘅定義其實並不只係在乎於咧就係你認為嘅十幾二十歲。青春的定义是在乎在你的生命上面有没有令到你的每一个岁月啊，也都是可以发光发亮。这样说啦，成日都是耐唔耐看到啲新闻就说喂有位婆婆有位公公佢70几岁啦，佢仲是啱啱先至完成咗人生梦想啊，读咗一个嘅学位返嚟，咁讲啦。完成咗佢人生嘅其中一个嘅梦啊，其实呢啲都是青春嘅故事。青春又不是只是单纯发生在校园那里，其实你只要善用自己的岁月的话，你的岁月就是青春，亦都代表你的青春呢永远埋藏在你的心里面，而每一刻每一秒呢不是只是收埋的，是发热发亮的。所以青春同一时间亦都是充满了活力的，可以将我们整个的身心呢都能够好舒展咁样去到绽放，呢啲就係青春。同时青春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呢充满住无比嘅乐趣。如果你今日呢发现喂你个人生真係美丽嘅，係开心嘅，我唔需要理会你乜嘢年纪，你已经可以话俾人听我非常之青春。 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性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伴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拒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 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在无声的控诉。再有荡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此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 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张敬轩嘅青春常驻之后咧，都同你睇睇天气，多云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展望明日仍然都系有骤雨嘅，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啊，新地嘅时间北风就增强啦，气温系显著下降啊。咁啊，下周初咧，早上市区嘅气温啊降至到12度左右啦吓。好啦，揭报纸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调查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喺上年12月初咁啊，进行市民身份认同嘅调查。咁啊，以随机抽样电话嘅访问方式啦，成功咧就访问咗1004位嘅香港居民。咁啊，当中咧香港人身份认同指数咧就81.8分，其次咧就系亚洲人同埋中华民族一份子嘅身份。咁啊，呢啲咧成绩咧，即系都系好事嚟嘅。咁啊，身份认同好紧要嘅。嗱，同半年前相比，即系香港人、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以及中国人嘅认同感啊，重要性同埋认同指数亦都明显上升咯。咁啊，当中中国人嘅所有指标啊，亦都创咗2012年以嚟嘅新高啦。啊，中华民族一份子嘅重要性同埋认同指数咧，亦都创咗2016年以嚟嘅新高。嗱，认同感啊，更加系创咗2012年以嚟嘅新高。好啦，至于限制喺譬如香港人啦、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同埋中国的香港人四个选项入边啊，四拣一嘅时候咧，好啦，自称中国的香港人咧34%，超越咗香港人，成为咗最多人选择嘅一个选项嚟嘅。所占嘅比率亦都系1997年嘅有记录以嚟嘅新高嚟噶噃。32% 嘅受访者咧选择香港人，咁啊较半年前咧就减少7%，亦都系2012年以嚟嘅新低嚟嘅。有21% 嘅受访者就自称中国人，咁啊比率啊创咗2017年以嚟嘅新高啊。咁啊而自称为香港的中国人咧，占咗咧就12%。仲有啲調查咧，就知道啊，大家嗰個方向啊、個取態啊、各樣嘅嘢咧，

刘德智咧就咁啊，不断去到学习咧，到底嗰个嘅叫做统治嘅一个政策系点样，个窍门系点样咧？凡事咧，佢就好有一个习惯嘅。咁啊，呢一位即系准王啦，咁佢每一件事情咧就会我学咗呢个道理咯，跟住就揾啦，揾翻之前有啲咩特别嘅例证，系可以证明到呢啲嘅 theory 咧系真嘅。例如系《孙子兵法》，当我读嘅时候啦。佢就喺度谂啦，呢一条《孙子兵法》咁佢到底点样可以证实到咧？原来以前曾经有一场嘅战役咧，原来咧就印证咗呢一条《孙子兵法》咧系啱噶啦，咁样。又读36计啦，即系咩叫暗度陈仓咧？原来同以前刘皇叔嘅有关嘅，原来咁样。佢每一件事咧都系要揾嗰啲即系证据去到证明佢系啱嘅，系真嘅，先至咧会相信嘅。呢样嘢态度好，佢仲非常之虚心求学，佢整理咗好多咧古人嘅书籍，一啲巨著啊，佢呢一个咧就系功不可没。我哋今日唔系讲功不可没，好啦，继续讲落去。佢喺民间嗰度咧揾到啲好嘅书，亦都会亲自抄写一份，然后再将呢一本嘅原作嘅书咧就还翻俾个物归原主。同时咧亦都会即系。想赠银两所以咧，即系手持好书嘅人咧，都好中意佢嘅。佢啊，好有品啊，有借有还，上得人仲即系好似即系唔系借啲，咪租你本书，跟住俾翻钱你啊。咁啊，佢咧非常之踏实啊，去到做好学问嘅态度咧，咁啊得到非常之多人嘅一致好评。我哋就唔系讲一致好评。佢絕對稱得上咧係一位實事求是嘅人，實事求是嘅事係指正確啦，亦都指出咧就係客觀事物嘅一啲內部嘅規律，更加咧就係指出啦，根據客觀實際求一個真正嘅知識智慧，亦都按照住事件嘅實際情況，實實在在咁樣去辦事。今日咧喺我哋好多日常生活入邊，我覺得最需要嘅咧就係實事求是。太过咧哗众取宠去到咧就系背道而驰嘅时候咧，其实就得不偿失，都做唔到一啲好嘅事情出嚟。咁所以咧，最紧要就好似呢个成语一样，实事求是，即系做好自己嘅本分咧。咁大家都做好自己嘅一个分内事嘅时候啦，唔会夸张嘅，唔会骚扰到人嘅。咁你发觉咧，个团结嘅力量咧就会慢慢出嚟，而事情你亦都会可以清楚预见得到，系越做可以越好啦。 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沉 ，What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想我双手数不清，兴奋加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么细，够了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遇到上一切，你要好好将我浪费。 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童星。Would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玩尽心机。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 谈天一个不足，一秒一分 ，Here we go. 正转一反一集了 ，Baby no. 捉紧一个一分一分一刻 ，Here we go. 一起一送一拥一光一刻 ，Baby no. All this loving, all this pain, yeah. Oh, 一首再翻嚟郑欣边嘅 Love Pain 咁啊，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外国政府就黎智英司法案的干预、不实指控和批评。发言人回应有报道说，黎智英的国际团队是国际律师团队较早前致函英国首相，要求紧急会面，商讨寻求协助释放正系还押候审的黎智英。发言人反对和谴责报道之中国际律师团队和英国政府此等企图破坏香港法治和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审判权的行为，严正敦促有关方面必须要尊重法律精神，立刻停止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发言人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一直秉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深得国际社会认同。香港特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并且严谨和客观地按照检控守则，以证据和适用法律就每宗案件作出独立的检控决定。至於刑事罪行的被告人，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之下，都會由享有獨立審判權的司法機關進行公平的審訊。警方控告一个45岁和一个50岁的男子各一项误杀。案件今个月16号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西区警区重案组人员日前拉了这两个男子，涉嫌同2017年8月在西区一间医院发生的死亡事件有关。案中一个44岁的女子死亡，死者生前在观塘区一间医院接受过两个人诊治之后出现急性肝衰竭，转送到西区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和进行几次手术，其后证实死亡。埃塞俄比亚总理亚比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阿比说，秦刚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就任之后首次出访的首站，充分彰显两国的深厚友谊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在基础设施、绿色经济、农业、工业园区建设等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具有示范意义，助力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跻身非洲前列，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去到埃塞俄比亚投资兴业。秦刚说，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建交半个几世纪以来，两国始终守望相助，并肩前行，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支持埃塞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逼架，你上天秤帮我吊埋啲嘢上廿楼啦！我同女姐本身小丑遇皇后，今日都俾我约到佢食饭，梗系早啲走啦！ 强叔强叔，我仲读紧 cross 未考到牌噶，女姐救我啊！ 强强啊，起重机械嘅操作员，例如天秤机手，必须要有牌，你唔记得啦，咁就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空堕物会伤人，吊运工作要稳阵，我系崔碧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6嘅时间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系湿湿地啊，咁样揸车嘅朋友要小心啦。咁啊，但系都希望大家咧，即系神早起床，清新开朗吓。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今日咧就呢啲天咧湿湿地啊，哇，硬系咧觉得个人周身唔聚财啊。 点解咧？ 系啊，啰啰挛咁样，唔知系咪真系同啲湿啊，有啲冻冻地啊，呢啲有好有关 系 咧？ 系啊，系、啊，所以唔使担住嘅，唔使担心住嘅。而家系湿，即系未至于湿滞啊嘛。 唔系啊，上个礼拜阿钟医师听佢先指名道姓啊，开咪大大声话我个人湿滞啊， 湿滞啊。咁你都系，就算你湿滞啫，你又冇乜湿热啦。 是啊，是啊，都 OK 嘅，都 OK 嘅， 嗯， 系啊。不过去到星期三呢啲时间咧，就总系容易令人哋觉得疲倦啊。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咧，做一件嘅事情，当你想去完结嘅时候啦，开头啊，大家即系梗系谂住，哇，喺壮志雄心，我做好一件事，或者出边大家手头上啲 project 好啦，做好一件事咁样，去到挨近尾嘅时间咧，哇，又就嚟杀科啦，又好兴奋啊咁样。 哦，喂，我又冇。 啊！你冇啊？ 冇呢个感觉喎、 啊。系啊。 点解你有呢个感觉咧？ 因为我系属于一般人咯。 唔系，即系你觉得系星一个星期，星期三就系中间。 系啊。 所以你觉得去到星期五咧，我可以唞，跟住就觉得中间就好辛苦啦，咁样系嘛？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去到中间嘅位咧，就即系好似跑400米咁样。当你跑到200米嘅时候，中间啊，中间啊，即系会有呢个心态。 角度啊，嗱，我教你第二种嘅。角度去望一望 好啊。 如果照你咁讲，嗱，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你会觉得哎好攰，好攰，好辛苦。如果你有呢个睇法嘅话，咁即系话一日去到晏昼2点钟咁上下，你会觉得好辛苦嘅，因为你翻当你翻朝9:00-5:00，咁你晏昼即系你去到中间啦， 咁你咪會覺得好辛苦咯？哇，仲有半日先放工喎，咁樣。 嗯， 如果你有呢個諗法嘅話，咁即係話朝早十點零、十一點，你又會好辛苦喎。 翳咬啦， 係啦，因為咧十二點零一點鐘你放 lunch 啊嘛，咁又係去到一半喎，咁你咪好辛苦咯。 哦， 咁如果再咁樣數落去，咁每逢搭半你又會好辛苦喎。 嗯， 點解咧？因為嗰一個鐘頭 就 過咗一半， 係啊， 仲有一半未過啊嘛。 嗯， 咁如果咁樣。這個角度呢，咁你成日都喺度倒數緊某一啲嘢。咁你成日都覺得好辛苦囉。 但係真係好多人不斷喺度倒數㗎，但佢哋就冇話分，即係細分到佢哋每個鐘嘅，佢哋就係話倒數，喂就快食 lunch 啦，跟住喂就快 tea 啦，喂就快放工啦，不斷倒數㗎喎。 我明白啦，咁終於我明白點解火箭升空同埋煙花匯演呢係有倒數啦。 點火咁樣點火。 要火佢。跟住爆啦，咁样爆嘣，即 系 火力咧可以爆到上太空添。 系， 嘣咁样，终于都明白啦。 系啊，所以 我话我冇呢个感觉嘅。话点解咧？因为咧，我从来都唔觉得我哋而家做紧嘅嘢系会完咯。 哦，哇！ 你都冇个结局嗱，我哋 冇终点系一个 终点嘅喎。 是啊，其实我都没有终点啊，钟哥。 人工第一线是没有结局的。 是啊。 你这个礼拜完了下个礼拜继续。 即是不要说一个礼拜啊，就算譬如昨天完了这样。昨天完了怎么样，不是就是做今天的录音啊，写今天要讲的东西啊。跟着今天完了啊，早上一天做完了这样。 明天 写听日的东西啊这样。 你礼拜五搞掂咁点啊？ 就礼拜一咯， 礼拜咯， 系啊， 系啊。你二零二二年嘅做晒啦， 二零二三，哇！ 所以我从来冇呢个感觉嘅， 系、啊， 因为做唔完噶嘛。咁、 啊、 你就永远都系点样倒数，我都唔知从边把尺去倒数。嗱、 嗯， 除非个节目完啦， 嗯， 除非 嗯 自己唔做啦， 系啊， 咁你就有得倒数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冇得倒数噶嘛，你因为你永远唔知， 嗯。 今年会那条路会继续怎样行下去，你没有得去预计。 嗯。 所以呢无论是日子又好，我或者自己做嘢又好，我好少去倒数的、 啊。 以前我拍戏的年代呢你就有得倒数。即是譬如说我拍半年、 嗯、 我拍了三个月，那我咪倒数咯。 嗯。 那些有一个期限。那但是现在做这些、常规工作你就真的没得倒数。 哦、 又或者再落去讲啲好哲学嘅问题，人生都冇得倒数、 哦啊， 因为你永远唔知个结局喺边度，即系大家例示讲，你永远唔知道。 嗯， 咁你点倒数啫？我都唔知点倒数、 啊。所以要珍惜每一下，又去翻活在当下嗰个位咯。我哋 系啦系啦，所以既然冇得倒数嘅嘢，你只可以做嘅就系当刻咯 ，enjoy。 系啊，所以我呢句说话我又攞翻嚟同我阿妈讲啊嘛，你唔好叫我啲钱咧留翻将来去使啊嘛，我讲过，我阿妈将来即系几时啊嘛，咁你人生都冇得倒数啊，我成日，因为你唔知啊嘛， 系啊， 如果你知道你嗱，你有啲电影你都睇过啦，如果我话到明每一个人边年边月边日，你就拜拜嘅， 系， 咁你又唔知点，嗱，咁你咪可以倒数，但系你系唔知啊嘛。咁所以喺呢啲情况底下，你只可以做嘅就係、是、不如我好好地享受啦、 嗯、 珍惜啦、 嗯、 又或者係即係睇清楚而家呢一刻係點樣，其实反而係仲好囉。 係呀，都係我觉得 enjoy 非常之重要呢、這个字。咁、嗯、今日大家星期三嘅时候就唔好呻啦，我哋一呻嘅时候諗返喺个脑入面 enjoy today， 享受今日、 啊、 享受每一分 钟。enjoy 咩呀，伸到树叶都落。又如何？ 系咯， 系咪先？又如何？ 棵树都俾你渗到枯埋，又如何？ 系啊，而家又唔系秋天， 唔系咯， 都唔系咁湿，即系咩回南天啦、 啊，系啊， 春天都嚟啦， 系啊，啲树又生翻出嚟啦 。 好，我哋翻嚟再讲过啦。 好，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今日同大家睇睇，喂，一个冇得即系天气冻嘅时间咧，特别容易肚饿咧咁样。系嘅，有几个原因，可能你都略知一二。当出边气温下降嘅时间，就变得冻啦。我哋嘅身体咧就需要消耗更加多嘅卡路里，用作嘅制造热能，以维持身体正常嘅温度噶。所以咧呢度已经卡路里用多咗啦。身体亦都咧就会用更加多嘅能量去保持温度啦。所以正值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啊，咁所以我哋对食物嘅需要同埋个渴求咧，系会自己就会增加咗啦。因为我哋希望咧，即系脑袋入边啊，身体都话俾我哋知道，喂，我需要更加多嘅能量，去到咧就系填补翻你嘅温度。身体亦都知道要，因为要填补温度需要食物啦，咁啊会产生一啲饥饿嘅感觉噶。嗱，荷尔蒙啊，咁啊亦都会出现一啲嘅改变噶，会产生一种叫饥饿素同埋瘦，即系肥瘦嘅瘦，瘦素呢两种嘅物质咧，系帮助我哋啊人类控制食欲嘅荷尔蒙嚟噶。嗱，饥饿素系一种咧促进食欲嘅荷尔蒙，相反瘦素咧系一种咧就抑制食欲嘅荷尔蒙嚟噶。如果当日嘅天气咧出现咗变化嘅时间，呢两种嘅荷尔蒙啊，嗰个平衡咧啊，原来会有波动噶。有研究指出啊，喺冬天瘦素嘅数量咧就较夏天为少嘅，加上咧就饥饿素嘅数量都会上升啦。咁啊，而喺饥饿素即系数量多，咁而瘦素情况少嘅底下啦，咁所以我哋嗰个饥饿嘅感觉就会更加强啦。我都系噶，冬天咧嗰个饥饿感觉咧好强噶。好啦，另外一啲嘅原因咧，都可能会同呢个日照嘅时间咧系有关系噶噃。其中一种咧去到控制情绪同埋控制食欲嘅神经传递元素就系血清素啦。当生产数量是受到阳光所影响，我哋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冬天的特点就是日间是比较上是短的，夜晚就比较长了。当日照时间变得较短的时间，血清素的数量原来会下跌的，所以导致又另外多一个的原因，我们这个食欲在冬天的时间就会增加了。同埋冬天我哋亦都会活动相对较少啦，所以都会咧就系叫做饮嘅水咧就会较少，导致身体出现脱水嘅情况啦，唔小心出现脱水嘅情况，咁我哋身体又会被释放我哋噶咯，喂，饮水啊，饮水啊，食嘢啊，食嘢啊，呢啲咪就系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冬天好似食极都唔够咯？ 晨光第一线。 转头先请阿 Circle 出嚟，咁但系今日朝头早都仲话俾你听嘅，吸收多啲嘅阳光，如果有嘅话咧，今日密云啦，有啲雨啦，但如果有嘅话咧，吸收翻多啲阳光可以令到你减少你嘅食欲噶。系，我跑步都唔会想食嘢嘅。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从前过会闪闪星河。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几多。旧节拍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岗，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我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 高，和主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 一首嘅歌曲系嚟自 Mike。登比特的重建，而家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94%的早上噶吓，咁啊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雨，最高的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都话啦，听埋呢只歌曲之后会揾边个出嚟啊？系、哦，我哋就会揾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住宅社工 Circle 圆圆咧上到上嚟同我哋讲下啲减压嘅嘢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又上到上嚟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当然啦，有我哋抱有希望嘅，系咪先？咁当然喺我哋人生入边抱有希望，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系咩咧？保持乐观。 系啊， 你个人咧成日消极嘅话咧，即系太多负能量，话俾你听，机会嚟到。你都捉唔到飛雲啦、 啊！之前咧有講話，即係我哋成日都想話點樣幫自己加添啊，儲翻一啲好嘅情緒啦，好嘅一個經驗啦，咁樣啦。原來咧樂觀感咧都係即係而家小學都成日講噶啦，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啦。咁我都好想喺呢度都希望大家祝好似拜年咁樣嘅嘛，祝大家今年咧多啲樂觀感啊，可以面對逆境啊。因為聽聞成日，我覺得而家嗰啲資訊咧嚇一嚇你先啊，因為成日講話，哎呀今年經濟好似差、哦啊，可能失業率好高、哦，會唔會人工加、啊、全部都好似衰嘢咁嘅。係啊，咁我但係祝大家樂觀感滿滿啦。咁你 仍然咧都係有啲愁雲慘霧嘅氣氛咧，好似即係籠罩住喺我哋心靈入邊，驚好多嘢驚。我諗 嗱，咁但係成日都講樂觀感啦。咁、啊、今日 Circle 咧都好想即係不如大家都分享下咩係樂觀感啦，係、點樣嘅咧？係乜嘢嚟嘅咧？ 開心咯，係嘛？ 除了開心之外啦，即係都有啲 definition 嘅，即係有啲講法嘅。其實即係樂觀咧，其實 樂觀感都有 definition。 係啊，即係一種你對事物嘅一個正向嘅預期嘅態度。 嗯， 即係話你有一個選擇喺度嘅，即係你睇嗰樣嘢咧，你都會選擇咗係一個正向嘅預期啊。 嗯。 咁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啦，你一件事件想法嗰個結果，係、其實事件係客觀，你冇得揀啦。即係譬如我呢支係筆嚟嘅，咁冇得講嘛，呢支真係筆嚟嘅嘛。咁但係你點樣去睇佢咧？其實即係你點樣去諗佢咧？呢、這個係會有差異嘅喎、即係我點樣睇白元浩咧？即係白元浩，白元浩啦，小白就係一個主持啦，咁、但係佢係一個點樣嘅主持呢？即係透過我呢一度嘅腦袋啊， 哦、即係佢係一支筆啦、 啊， 但係佢係一支乜嘢嘅筆？ 咁當然啦，即係嗰個想法同結果咧，可能透過白元浩點樣對我咧，會有一個唔同嘅結果。 咁一定好好啦， 係嘅，係嘅， 真 係係啊！佢人好嘅，成日幫手嘅，咁我個結果咪開心咯，咪會正向咯。咁即係話咧，其實樂觀都係一個你一種對事物有嘅正向預期嘅態度啦，咁同埋咧，佢都係影響咗人一啲嘅思考模式，即係佢都係會影響我哋嘅思考嘅。 即係人樂觀咧，諗嘅又會唔同 行為啊。其實都係嘅，你諗下，如果我本身即係頭先講話我相反啦，如果我係抱一種對事物負面嘅預期嘅態度嘅話，咁、你估嗰個係咩？咪悲觀啊？係啊，即 係 咪會影響你個結果？ 下下都會覺得。不是咁嘅，唔得噶。 系啊，咁嗰个咪变咗即系灰色，即系我成日以前教书咧，有个叫灰色眼镜蛇啊，成日戴住个灰色眼镜咧，睇咩都系灰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将当前嘅逆境咧系视作系一个暂时嘅。我哋头先开始嗰阵时讲过啦。可能依家有好多人会同你讲定先。今年会点点点唔好。可能你会冇一份工。你可能冇花红。可能冇人工加。咁就算真系有出现啦，咁当你有 预期咗啦， 乐观感嘅人咧就会话啦，啊，其实当前呢啲预期咗话系咯，冇人工加啦，哦、咁我唔转工住咯，系视作系一个暂时嘅。系啊，你唔系话觉得永久地。個經濟咁， 同埋個預期咧，就可能話例如今年冇人工加嘅，突然之間同你講，喂，都有200蚊銀俾你噶啦，咁年度，咁你又覺得 算啦。 咁我封封利是咁咪老闆俾封利是我有廿蚊都開心啦，係咪？嗰、那個利利是是嘛，係一個意頭嚟㗎嘛。 意頭嚟嘅。 咁我話嗱收窄啲啦、啊。譬如我呢排成日俾老闆鬧咁、假設就唔係嘅，唔係嘅，唔好啊，唔好，我咁好唔好鬧我啦。咁但係可能即係有一啲工作上面嘅嘢，有一啲嘅唔啱咁樣啦， 唔如意 咁樣咧。咁我哋如果即係有一個好嘅樂觀感啦，我哋面對呢一個逆境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咩咧？啊，其實佢係唔係經常嘅，唔係普遍嘅、我老闆唔係針對我，係個別事件嚟嘅啫。 或者你老闆真係好想你好， 為咗件事咯，即係可能係我佢唔係唔中意 circle。只是覺得那件事可以再做好一 點、 是的，所以呢他就會那些叫什麼恨之心責之切，這樣 恨鐵不成鋼啊， 是啊，其實他都很想我做作為一個叫什麼鋼啊嘛， 好想你成為在你的工作單位裡面 播一首歌 是一個重要的 team member。 是的，這個就是一個外在而不是內在的，即是外在的事情來的，是的。那你想這個樂觀感就是這樣，不是說針對你小白，我嗱， 点解关咩事冇咧？点解又讲开我咧？ 即系咁啦，我而家同你讲，你有啲嘢就咁，你可以做好啲嘅。咁、你可能会谂，咁我 circle 系咪整鬼我啊？系咪针？ 系咪因为我又唔好，所以先叫我做好啲咧？ 系啊，一定系我唔好啦，咁样。咁但系当你即系讲紧话，如果我先祝大家乐观感满满嘅时候咧，你要记住呢个可能系个别嘅，唔系普遍。嘅事情嚟嘅，呢個係一個外在嘅嘢，我唔係針對你，即係唔係話你本身係咁樣。呢個係短暫嘅。我哋面對嗰個逆境嘅時候， 其實 Sugar 你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我哋有陣時喺工作或者喺我哋生活入邊咧，可能有好多人咧會俾我哋意見嘅。咁嗰啲意見咧，就真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啊，我哋嗰個嘅樂觀感啊，定係悲觀？我哋悲觀咧，一定會將佢變成就話。咁即係覺得我唔好啫、即係又嫌我呢樣， 扭咗啦，係 啦，又嫌我嗰樣啫。但如果一個係樂觀嘅人咧，佢就會覺得，喂，佢真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哦。如果佢提咗我之後咧、我真係可以進步、哦。 喺呢件事上面咧，我面對住咧上司對我嘅一啲提醒咧， 係啦， 我真係感恩噶，因為係我睇唔到嘅嘢嚟。 你講得啱， 真㗎， 一定要用提醒呢個字，唔好成日嚇話， 唔係責備， 唔係責備，唔係批評咁樣。咁你咪睇到其實一個人。佢係樂觀定係悲觀？所有人都係想同樂觀嘅人一齊，係咪先？你只要保持張樂觀嘅心態，你將人哋對你嘅一啲嘅意見變成一啲嘅提醒咧、你嘅心又舒服，而且你仲可以接受，接受完之後咧改進完之後咧，人哋都冇機會再俾意見你嘅時候，你咪成功咯。 係，同埋佢會相信咧。每樣嘢都有轉機嘅，即係雖然而家嗰個暫時嘅狀態唔係咁好啦，有逆境啦，有困難啦、但係即係你樂觀咁嘅人咧，就係會相信事情總係會有轉機啦。 呢個我都算樂觀人喎。 從挫敗中其實係吸收緊一啲教訓啦。頭先你講嗰樣嘢啦，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咧，原來咧喺逆境裏邊咧，你唔放棄嘅原動力咧，其實你就係保持生命中咧你有希望啊。 嚇 ，hope 有，我有，啊、我有。 呢個係喺樂觀感裏邊嘅一個其中一個原動力，就係希望。咁、 船到橋頭自然直啦、 我好中意嘅，其實我好少咁樣去諗嘅。原來希望咧係一個目標導向嘅思想，即係原來話我有一個。 點解你講先？希望係一個 目標導 向嘅思想。 思想，即是話即係一個 拋書包喺度。 Goal oriented 啊，即係有一個方向啊。我以前成日都同學生講咧，船無舵而不行，即係你冇一個舵咧，隻船會轉。 係啊，係啊，係。 係啊，即係其實嗰個 hope 就係你個舵啊。 Circle 喺我哋 KOL 入邊就係我哋嘅舵啦。 唔好咁講，大家分享一下啫。咁所以咧，最後即係想同大家講咧， 推到我啲心寒。 喺樂觀感裏邊，其中一個原動力咧就係 hope 咧就係你記住船嗰個舵，你要記住你嗰個舵咧就帶領你去到嗰個方向嘅、即係你首先你要有方向，係、你要有相信就係話我一定可以即係有轉機去到一啲位置嘅，同埋當你有方向嘅時候，最重要係咩？你態度就會主動㗎啦、你頭先講咗一樣嘢嘅，當我有啲嘢要改進嘅，咁我咪去努力去向嗰個方向去吸收咯，去做好啲咯。 係啊 係啊係啊！呢、這個就係講緊你有希望，你已經表達咗你有希望有。 主動嗰個態度咯。 哦， 係啊，當人哋提醒咗我，譬如我老闆提醒咗我呢樣嘢可以做好啲嘅時候咧，我會喺嗰度再落墨啊。啊，咁係喎，我係咪可以透過去進修啊，去問人啊，去請教同事啊，去補足咗我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暫時嘅不足咧？ 嗯， 當你個人樂觀嘅時候，個人抱有希望， 嗯， 個人咧有方向有手舵咁樣可以向到嗰個方向嘅話咧。有時就是我哋迷失咗， 嗯， 所以咧今日兩大重點，樂觀感裏邊最大的原動力，你個人要有希望， 有 hope， 要有 hope， H O P E， 係啦， 今日大家寫一百字， 新一年係啊，寫一百字 hope， 寫一百字貼喺個 hope 容易啲，唔好講寫希望多筆 畫，希望多筆，所以唔係講 hope 咯，係咪寫個 hope 字，即係你喺你翻工嘅抬頭嗰度。貼喺度， 係啊， 好大隻寫住， 寫個潦草靚啲咁樣 咯。係啦， 打出嚟都得。 你驚自己睇，我都想講，驚自己手字唔好咁咪。係 啊，打出嚟咯，簡字體啦。 嗰啲靚啲嘅方，係 啊，潦草咁 搞掂。 OK。 好，今日大家啊，新嘅一年咧，又有樂觀感啦，又有希望啦，好嘛？ 人生滿希望。 唔該曬，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制度改革计划建议法定退休年龄在2030年提升到64岁，较现在的62岁推迟两年。外界预计改革会导致由2027年起，一般人要工作43年才可以领取全额的养老金。法国总理博尔内承认改变令到民众质疑和忧虑，但是相信已经提出平衡的建议。他说法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出现赤字，任由赤字增加只会导致加税和令到制度崩溃。法国政府相信改动之后，养老金制度在2030年会达至平衡。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小明咧就同 Mary 表白啦，就同 Mary 讲好中意你咁样。Mary 就同佢讲啦：小明啊，我就系中意啲入边好坏嘅男人啊，你有几坏啊？小明就话：我、哦、啊，我多重器官衰竭啊，即系好多内脏都坏咗。你中唔中意？ 好黑色啊！呢、這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二台话你知， 哇！你冲俾我嗰杯奶茶好香、啊，系唔系印度大吉岭茶嚟噶？ 好嘢、啊，睇嚟你对茶咧都几熟悉、啊。 咁啱冇饮过啊，所以认得啫。我知道咧，大吉岭茶被誉为世界三大名茶之一嚟噶。点解佢咁犀利噶？ 我知呢种红茶叶盛产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嘅大吉岭高原，当地气候温暖，经常咧就被云雾笼罩，加上雨水充足，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所以当地出产嘅大吉岭红茶叶被誉为红茶之王者，亦有人称为红茶中的香槟 既然它这么矜贵，印度有关方面呢都对有质素的大吉岭红茶会加以评级和鉴定的，再加上不同的标签去加以防伪的。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二台话你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为什么焊接用的气樽会放出来的，还要被阳光照住？ 没有，我见到气樽气喉有油漆，这些易燃物质呢可能会在我们焊接的时候会被点着的，搞到会火烛，所以我就想着抹干净它，再拿去太阳晒干它咯。 你用意呢是好，但是气樽呢被太阳直接晒住都很危险的。唉，你呀、都是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的二台话你知，学下气焊和电焊的工作安全须知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九分的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先睇第一个咧，就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今日朝头早17度嘅气温啊，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华。 今日出边咧就，我翻工嘅时间咧，天雨路滑。 哦，系啊，我翻嚟都系落紧雨噶，落紧微雨咯。 系啦，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呢个交通嘅情况咧？ 多数都会嘅，咁因为今朝早晨咁早咧，翻到嚟我哋都收到中屯门公路出九龙扫管忽嘅意外，不过好彩，好快就清理好。 哦，好。 大约系七点即十分钟前就清理好啊。 系。 咁啊，交通回复正常嘅。 系。 你知啦，屯门公路咁多车行啦。如果佢仲未清理好嘅话咧，稍后都会挤塞噶。 系啊， 好彩咁十分钟前咧就清理好。 嗰啲咩屯门公路啊、吐、 啊、 路港啊， 呢啲主要到龙翔道啊， 呢 啲车成日都我又唔系好明啦。其实啲车真系系咪应该开慢少少咧？ 系啦、 啊，不过我就唔敢评论。 佢哋好多时即系驾驶者容易有个心态就系、是，哇呢条路直去噶啦咁样，咁啊系容易大意。其实直去嘅路咧，大家都要特别多加留意啊。 快慢 主要干道 嘅快慢都其次，我觉得最紧要就同前车真系保持好适当嘅距离。 系啊。 唔好啄住个尾咧，其实有咩急事嘅事咧，都可以走到嘛。 系啊，自己又即系留翻啲距离啦。一有啲咩事，其实安全嘅都系自己嘅。 冇错，咁啊，讲同大家讲下，而家咁多条隧道咧，今朝早公主道过去开始有车龙啊，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继续同你讲一讲啲爆水管封路啦。较早前咧，土瓜湾嘅北帝街由于爆水管啦，之前咧北帝街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就封慢线啫，快线就已经解封啊！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北帝街，而家只系封咗慢线啦。咁另外佐敦嘅宝灵街咧都系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咧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讲埋红磡嘅学园东街啦，好耐之前 嗰度塞下塞下又容易塞到塞翻出弥敦道噶。 一个都封咗几日噶啦，系 啊, 啊， 封咗几日噶啦呢个宝灵街。 咁啊， 有车系啊，快啲搞掂咯。好似北帝街咁几好啊，之前全线封晒，咁啊开翻一条线有车行到咯。 好。 系啦，咁另外咧，红磡学园东街咧有紧急维修啦。 学园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文乐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咁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大致上咧都系差唔多啦。咁啊，大家有阵时都系嗰句噶啦。啊，睇呢一个嘅地图嘅时候，有阵时都会显示到啲挤塞啊，系咪嘅畅顺嘅情况啊？咁啊，嗰个参考嘅，即系如果要听嘅话，都系听翻交通消息啦。 冇错，细路咧嗰个参考咧就系比较冇咁准确，但系高速公路咧佢嘅参考系准确嘅。即系例如咧，突然之间咧，吐露港公路见到中间深红色，或者龙翔道啊、屯门公路，多数就中嘅。 哦， 高速公路大家记住，多数都会准啲嘅。但系你普通嗰啲细街啊，啲街仔成日都红下唔红，红下唔红啊嘛。咁、所以就可以睇到嘅，如果高速公路。 我谂喺嗰啲叫做小嘅街道上面出现嘅情况就系、都仲系比较常多违例泊车。 系啦，咁你啲车停喺度，佢都会 啲车停喺度，佢就以为塞车。 系啊，咁当然啦，始终都系呢啲叫做咩啊，机器啊嘛，系咪？ 系啊，机器啊，咁啊， 人咁灵活嘅。 就系要提一提，其实警方经常都系话到会加强执法嘅，即系对于嗰啲违例泊车啊。咁啊！即刻咧就一見到就抽牌噶啦， 而家更加厲害添啦。無論你嗰次我都講過啦，無論郊區又好，市區又好，都係咁犀利嘅。 同埋越嚟越多嗰啲叫做 AI 抽牌，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啊， 好犀利啊！佢個鏡都唔需要就咁攝一攝你啫，係咪先？可以用 WiFi 傳送翻資料上去，唔需要人手。 咁事實上，例如觀塘一帶咧、我真係發現係啦，即係不嬲個違例情況都係嚴重違例泊車嘅情況。咁、我的而且確咧，而家再去觀塘嘅時間咧，見到那個路面上面的交通狀況是有明顯的改善。 哦，因為知道 很暢順。 哦，咁啊幾好咯，係嘛？因為知道執法得嚴厲啊，咁、所以咧大家都係打醒十二個精神咯，千祈唔好違例泊車咯，即係唔抵啊嘛，係咪先？ 係啊！ 哇，我成日都覺得你話孤寒都係咁話，唔係孤寒嘅，其實你都係算係守法啦，無端端俾人罰幾嚿水，好似唔係幾抵。 係啊，咁如果你話我作為行人嘅，咁我當然條路闊，我開心。駕駛者啊行過嘅時候又唔需要塞，又係開心啦。咁啊，但係希望亦都即係叫上落課嘅司機大哥也都有一啲嘅足夠空間俾翻佢哋，咁呢個都係需要嘅。咁 都明白嘅，上落課嗰啲又係好慘嘅， 謀生、 所以有時都好兩難咯。人其實都幾矛盾， 所以要揾啲即係高智慧嘅人去幫我哋再喺道路上邊諗多啲法子。 係啊，冇錯，一定要高智慧，所以我就係報交通，諗唔到任何嘢。 所以我都係淨係揾你報交通， 諗唔到啲可以令到道路可以更加暢通嘅。 留翻俾佢哋。 係冇錯。咁但係咁嗱，聽日晨光咧都有好嘢介紹啊，小 白。係啊，好喎、 啊。嗱、你有冇聽過咧？運輸署舉辦嘅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咁呢一个咧就系俾一个为咗鼓励司机注意一个个人嘅健康，呢一个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咧正嘢嚟噶，为的士司机同埋公共嘅小巴司机咧提供咩啊？免费嘅身体检查， 免费身体检查， 真系唔错喎。 咁几好喎， 真系好好添，唔系几好，我觉得好好啦。 即系 我就喺晨光， 我就咁听嘅时候咧，我作为乘客嘅时候，或者作为道路使用者啦，唔、一定乘客嘅，即系我揸车就我都系道路使用者。 对， 如果你话的士同埋小巴，咁佢哋都系全部咧，因为政府免费啊嘛， 系 咁啊同佢哋一齐做咗个身体检查。咁我喺呢个道路使用嘅时间咧，我都会 安心 好 多，系嘛？ 我上的士我安心，我上小巴我安心，我过马路我又安心。 所以運輸署一個計劃其實都搞咗好多年㗎啦，真係唔錯。咁其實司機隨時隨地可以自己自行預約登記免費嘅身體檢查㗎。咁同埋可以即時確認預約，簡單快捷，但名額有限㗎喎。大家咧就重速。 名額有限㗎？ 有限啊！一月開始嘅啫，啱啱開始，咁總仲有好多位嘅，一定係啦。一月開始嘅，佢有限額。 唔好咁老定啊！ 不過咁啊，係聽到晨光之後，即刻今日做啦，係咪啊？ 即刻已經今日敷咗啊！ 冇錯，咁但係要留意喎。咁呢啲司機咧就一定咧必須身體檢查，當日咧記住要有香港运输署发出的有效驾驶执照，你不要想着我之前揸个的士，之前揸个公共小巴，我而家去检查得唔得？对唔住，系唔可以，一定系要当时系有效嘅驾驶执照啦，先至可以得到呢个免费嘅身体检查嘅。咁预约登记方法步骤好简单嘅啫，一系就扫描呢个二维码啦，或者系连结佢嘅网址登记佢一个嘅健康检查嘅。咁步骤二咧就系正确填写个人资料啦，同埋预约详情，佢就会用手机验证码完成登记之后咧，就会即时收到短信確認預約嘅，咁步驟三咧就係確認咗預約之後咧，唔錯噶，三個工作天之後咧，你揀一個診所，即係港九新界都有嘅，依個醫療中心檢查，佢就會有職員打電話聯絡你，咁同埋咧就會確認預約嘅時間啦。咁啊好啦，咁到步驟四咧，最後咧就係健康檢查嗰一日咧，就要當然要準時到達診所啦，出示你嘅身份證同埋有效嘅駕駛執照嘅。咁啊，大家留意啦。不過我都知道咧，有啲的士台咧都會教你點樣辦手續噶啦，好簡單，掃一掃嗰個 QR code。 曲嘅啫。 係啊，而家好多嘢咧都係掃 QR code。 食肆都係啦，我琴日我諗諗下，我想快啲食好肚餓，唔掃啦，我就同佢講，我話唔掃啦，快啲同我寫啦。 落單啊嘛，有陣時我都落到懵嘅。你知唔知有一次咧，即係分享一兩句咧，咁佢我就用個二維碼落單啦，落曬之後咧就等啦，十幾分鐘乜嘢都冇，跟住我啊真係問翻嗰個 waiter， 唔好意思，你幫我跟啲單啦咁樣，跟住咧。佢就睇翻我嗰個 order 嘅時候咧，佢話你只係揀曬，你仲要開第二版出嚟，再撳多次重新輸出咁樣，咁廚房先收到 order。我仲以為撳曬之後咧，我已經撳咗一次確定㗎啦。佢要再去第二個位再 confirm 多次。 咁啊複雜少少啊，佢個二維碼，所以簡單啲咯。所以我咧心急肚餓咧，我唔該啊哥仔啊，我自己唔撳啦，快啲同我寫啦。咁好啦，再繼續講翻呢個優惠係咩先嗱，免費檢查。啲乜嘢咧？大家都想知噶嘛？ 系啊， 就有體格檢查啦、體重指數、脂肪比嘅百分比啦。 驗眼有冇驗眼？ 驗眼哇！你真係醒啊，有係彎腰平衡檢查啦，驗眼有噶嚇。血脂分析同埋膽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空腹嘅 X 光啊、空腹血糖啦、X 光檢查啦、視力檢查都有嘅。 嗯， 合資格嘅醫護人員咧，之後就會講解翻個報告俾你聽咯。咁例如你話啊，檢查咗依啲都覺得唔夠嘅，咁你都可以自費咧去加啲嘅。自己俾錢啦，再加啲額外嘅，例如我想檢查個腎啦，或者尿酸都可以嘅。咁你自己同翻呢個醫療中心講啦。 個別嘅項目就自己又再嚟俾錢啦。 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啲都幾好啊，你知啦，膽固醇同三酸甘油脂哇，影響個人好重要嘅，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咯。同埋好似你咁講，視力檢查更加緊要啦。 係啊， 你係司機嚟噶嘛，啱啱先？ 司機係啊。 係啦，咁大家咧聽到我講之後咧，詳情咧其實想了解多啲嘅，可以詳情咧打去1823查詢。咁你打到去咧，你同佢講咧就話我想問咧關於呢一個嘅運輸署搞。有嘅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嘅活动详情嘅，咁啊可以同你讲啦。 打1823， 冇错， 自 fit 驾驶安全大行动。 哇，好记性喎，哇系喎， 讲多次先，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 系啦喺运输处嘅。咁啊，但系点解我话小鹏今日嘅重点有冇时间可以讲？ 有你讲埋。 点解我今日咁讲咧？因为前日咧，你记唔记得啊？鲤鱼门道转去将军澳道嗰单交通意外咧。就係、是、咧個小巴司機啊，揸揸下昏迷咗嘛，鏟咗上個駁度。咁、所以因為咧睇翻新聞講啦，個車上乘客就話啦，司機嗰陣時咧事發時咧突然之間昏迷咗嘛，所以個小巴咧就失去咗控制。咁啊個乘客好彩咧，佢係有車牌嘅，咁見到唔對路啦，即刻走上去控制個胎盤啊嘛，跟住就上咗個駁度，好彩就輕傷全部。係啊，所以呢單係啊，真係非常之驚險 之中嘅大幸。 係啊，所以其實的士司機又好啦，公共小巴司機又好。其實他們的身體檢查其實真的很重要， 所有的道路使用者都要留意住自己的身體，特別是各位司機大哥，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載著這麼多條人命， 是啊， 剛剛 是啊，是啊，就好像我載著家人我都特別小心的， 駕車又要小心，健康都要小心，但是不錯的，挺開心的，運輸署搞了這個自 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給大家有免費身體檢查， 好啊，大家有興趣的朋友打電話上1823那裡問多些詳情， 大家快點去報名，我相信你的士司機的話，的士台都會成日都宣傳嘅，都會教你點樣做嘅。啱啱開始咗一月嘅啫，名額有限啦，大家快啲去報名，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 係啊，咁啊，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唔知道出邊嗰個交通情況係點咧？出邊個天氣情況？ 天氣啊，今日天氣麻麻地啊，灰蒙蒙一片啊，亦都咧。叫做天雨路滑啦，咁所以头先小白讲交通都啱嘅，咁啊驾驶者们咧就小心驾驶啦，如果唔系咧，即系一人线一线胎啊，或者走一走神咧，咁啊酿成交通意外咧，咁啊唔好啦。第二就系、是、话成条路咧都俾你塞住晒啦，咁啊麻烦少少。咁啊你话今朝话湿立立嘅天气打遮，打遮添，即系打散啊，我想用。打散啊，或者攞遮咧，就係梗局嚟噶啦，咁樣。咁另外你就可以著啲防水嗰啲風褸咯。我自己做男人有陣時，即係唔係好中意攞遮咧，就有件防水風褸啊，是過頭笠嚟嘅，一笠笠住咗咧，跟住啊又有頂帽咁樣，叫做頂住先咁樣都 OK 嘅。咁你翻到公司咪除咗嗰件防水啊。乜踢乜踢嗰啲咁嘅， 系啊系啊， 高科技纳米技术咁样咧，帮你 火防水咁頂住都 OK 嘅。咁啊，總之今日就唔好兩手揈揈翻工啦。如果唔係都有機會揼濕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啊，好嗎？ 好，唔該曬，唔該曬。哦，咁啊，如果真係揼濕咗，又容易攝親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本港嘅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咧，多雲有幾陣雨，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咧係去到19度嘅，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啊，明日仍然都係有幾陣雨，本週後期和暖潮濕，早晚沿岸有霧。星期日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市區氣温降至到大概12度左右嘅嚇。而家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5%。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到3，咁啊屬於咧就係低水平嚟嘅。咁啊呢個時間咧有我哋嘅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學。 早晨啊，咁啊，晨光大学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咧，就系啊，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最近咧个天气都又系初头又话暖啦，即系你都见到今日又有啲雨水啊，咁啊，好多朋友出现一个情况，咁就系话都唔知系咪最近啲天气咧又突然之间又潮湿啊，变化大咧，出现偏头痛，唔知道两者有冇关系咧？喺个中医角度嚟讲。 嗱，我哋谂下咧，咩叫痛或者偏头痛先啊？嗱，头痛咧，其实痛咧系咩意思咧？中医角度嚟讲咧，就系嗰个气血唔通畅。我哋讲就不通则痛，即系唔通畅咧就会痛噶啦。 嗯， 咁好啦，咁咪喺头痛里面，即系咧头嗰啲嘅经络啦，即系头嗰啲位置咧，啲气血唔好通畅啦。咁你偏头痛就即系成日都系嗰个位咁啊，有一忽即系特别痛啊，成日都可能痛开又痛嗰个位啊，咁样叫偏头痛啦。咁当然有啲人系好难受，即系痛起上嚟就即系要生要死，好多止痛药都止唔到嘅咁样。 系， 咁咧就系个偏头痛啦。咁而咧嗰个。点解造成呢个原因呢？就系、是、如果你成日痛嚟痛去，都系痛嗰个位，就系、是、嗰个位个气血好唔通畅、啊。 嗯， 咁点解又同而家个天气潮湿有关系呢？嗱，而家天气潮湿即系落雨啦，其实落雨。咁、但系咧，落雨嘅时间咧，我哋最主要咧就系、是、要中医角度嚟讲，就系个脾胃要好啊，因为脾胃咧就系、是、运化水湿嘅。咁如果我哋个脾胃比较弱啦，咁我哋咧身体里面已经成日都有湿啦。咁而出面有湿嘅时候咧，我哋处理唔到咯，气血唔通畅啦，因为有啲湿气阻住你啊嘛，咁我哋就会出现一个偏头痛。而佢除咗痛之外咧，特别会觉得好重啦、好醉啦嘅感觉嘅。 吓、啊，哦，佢会唔会痛痛下变咗头晕咁啊？加埋落去会唔会噶？ 都可以嘅，都可以头晕头痛嘅。如果咧嗰、那个嗱痛咧，就主要咧就系唔通畅，甚至系寒嗰、那个，即系冻起佢。而家我哋天气比较冻啊嘛，嗰、那个咧嘅紧要啲就会比较痛为主嘅。如果咧你话啊，湿比较即系相对嚟讲会重啲嘅话咧，就会头先你讲嘅，头晕啦，又或者好重好醉啦，头胀啦咁嗰啲嘅感觉啦。 哦，咁会唔会又系因为呢个天气嘅关系？除咗系痛啊，都系集中喺同一个位置。如果痛嗰个位，喂，走嚟走去，我呢头按摩咗个后脑，喂，嗰头个额头又嚟又痛，咁走嚟走去又系关唔关事嘅咧？ 嗱，呢个就叫风啦。 哦，风 系啦，系啦，有啲人咧，或者老人家会讲话用头痛系叫头风嘅。风咧就系有个中医角度有风行数变，我哋一个形容词嚟嘅啫。如果你嗰个头痛咧，或者我哋一个病患咧系走嚟走去嘅，咁、我哋就称为风。譬如常见就系风眼咯，就是、走嚟走去嘅，佢唔系一个固定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就用风嚟形容佢，咁就并唔系咧真系有口风吹落嚟咁解，系啦，系形容词嚟嘅。 系，咁啊会唔会头风头痛，即系呢啲咁加埋落去，哇，咁啊真系好难搞喎，会唔会嘅咧？ 啊，都会嘅，即系衰开有条路嘅，其实真系因为咧，真系一身体唔好，咁我哋就又先有嗰啲毛病，咁如果越唔好越唔处理嘅话，就各种毛病都有噶啦。所以我哋有头痛，千祈唔好净系食止痛药啊，去忍咗佢啊，咁就算啦，一定揾原因。 系，咁啊就咁照阿 Terry 所讲啦，咁似乎天气潮湿咧都比较上容易个人啦，比较容易中招就系中咩咧？中头痛嗰招啊，同埋呢个人啊系咪会比较上容易疲倦？同埋有冇啲穴位咧可以帮助我哋按一按？唔系话净系哇呢个痛，我净系按痛嗰个位，系咪有啲穴位可以自己又做少少手脚，令到佢舒缓嗰个痛症嘅咧？ 嗱，头痛咧最容易即系最常见或者最容易揾到嘅穴位，一个叫做合谷穴啦。因为合谷咧就基本上就喺我哋嗰个拇指啦，同埋食指之间咧有个凹个位嘅，即系我哋夹埋嘅手嘅时候咧，系啦，即系有个位嘅，夹埋就凹就凸起啦。如果放松就会凹住嘅嗰个位置， 哦、 我哋叫合谷啦。咁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嗰个位置。咁当你好头痛好紧要嘅时间咧，你可以推落去咧，咁通常都会有啲舒缓嘅作用嘅。咁、 哦、 不过咧，讲嚟讲去咧，都系讲我哋即系点样预防嘛？预防皆胜于治疗。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 吓。系啦，所以我哋真系咧，成日都讲啦，喂，生冷冻嘢真系唔好食啊！而家咧，大家好似即系。 好開心啦，成日都出嚟走去出去街食飯啦，係咪？咁、咧飲就少不免咧打邊爐我飲下凍嘢啊咁樣，咁所以大家要忍一忍口啦，凍嘢真係唔好食啊，因為唔好食唔好飲啦嚇，因為咧會好傷個脾胃，而且天氣出面都係凍咧，唔好食咁多生嘅嘢或者係一啲即係凍嘅嘢咯。 哦，如果我大帽啊，我大帽唔使驚啦啩，唔使驚揼親，又唔使驚吹親，咁其實可唔可以預防頭痛嘅咧？ 都是非常之好的方法嚟嘅喎，你戴帽，因為咧始終啊嗰、那個風咧會吹我哋頭部嘛，咁、如果咧係啦，落雨就滴濕你頭啦，咁所以凍凍我哋頭先嘅，咁理論上我哋有頭髮去保護嘅，咁但如果我都唔夠，我都仲係凍喎咁樣，又或者好多朋友可能新冠康復喎，係咪？咁、所以個身體處於比較弱嘅狀態嘅時間咧，戴帽都係一個好選擇。不過除咗帽咧，大家唔好唔記得條頸。因为咧嗰条颈咧，其实你话你戴顶帽咯，咁个颈咧，如果你唔遮住冇颈巾或者冇啲衫会遮住条颈咧，其实颈都系好容易吹到风噶、一吹到风你冻一冻，你谂下，好似有时觉得摄之后咧，肩颈啊就硬咗啦，就会痛啦。其实就 系 因为好寒，冻咗之后咧，我哋咧冷缩热胀嘛，冻咧就会收缩，咁、所以咧我哋颈啊肩颈冻一冻咗嘅时间咧，咁我哋就会觉得颈紧膊痛啦。咁、但系颈紧膊痛之余咧，佢都会影响头痛噶，因为我条颈系唯一。头同埋身体个桥梁嚟嘅，如果条颈收窄咗，即系嗰个气血咪上唔到脑咯，所以个头嚟讲咧都会系会头痛噶。 哦，咁如果纯粹我冇头痛，但系好似都市人咁样成日肩颈膊痛，咁啊其实呢个又关唔关呢个天气事嘅咧？会 都有关系嘅，因为咁讲啦，本身如果你话都市人，我头还可以嘅，系条肩颈痛嘅咧，主要就当然同个姿势有关啦，同埋我哋生活紧张啦，一紧张我就会缩埋噶咯。咁天气即系如果潮湿啦又冻嘅时候，就将呢个问题加剧咗啦。系啦，咁就更加哇痛到不得了。咁呢个时候咧就最好热敷，你边度痛咧就热敷咩位置，咁通常都会可以舒缓一下嘅。 哦，咁啊，譬如一般市面上见到嗰啲唔知咩贴咩贴啊，譬如我膊头痛嘅，咁啊就热敷咁啊贴喺个膊头嗰啲位，系咪普遍嚟讲咧都有少少舒缓嘅作用噶？ 系啊，暖包都得嘅，因为嗰个位置头先我讲啦，最主要原因佢就系一个因为冻亲寒咧就会收引嘅，即系即系收缩咁样啦。咁、而我哋咧而家即系夏天就会 office 都会冷气啦，咁天气冻啦，咁所以都系受寒气比较多啊。而家啲衫啲领都比较大啦，咁所以受寒气又多啦，湿啊、风啊、湿啊呢啲都会多。咁所以我哋热敷系一个比较容易，譬如买个暖包容易啲啦，亦都系比较有效嘅方法嚟嘅。咁、而咧最好咁梗系要根治佢，我哋譬如通过针灸啊、食中药啊，我哋去处理呢一个寒嘅问题啦。咁你话诶痛紧，咁梗系。即刻落去买个暖包热敷一下先啦。 哦，即系热敷个咧就系、是、有急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呢个热敷嘅方法帮下手咁样嘅。 系啊，顶住噶咋。 哦，平时如果你话譬如中医角度会唔会话我多拉筋啊得唔得噶？都有关系噶嘛。 都有帮助，因为你做运动嘅时间咧，咁梗系令到气血行翻好啦。咁同埋我哋会做运动嘅时候要热噶嘛，嗰热嘅咪可以将你嗰啲寒气带走咯，同埋出汗嘅时候啲寒气都可以走咯。 哦，系啊，因为我记得阿 Terry 都讲过咧，即系话如果你多做运动嘅时候，又可以排毒啊、排湿啊，即系连埋呢啲痛症，其实亦都可以随咗汗水排走佢噶。 系啊，唔要记就可以排清噶啦。 哦，咁呢个相当之好啊，都系嗰句，原来多做运动嘅非常之有用嘅。好，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发现网上有片段显示，有人进行极限运动的时候，跳上一架轻铁的车顶，同埋擅自攀爬施工地盘内的天秤等。经调查之后，在沙田同埋屯门拉咗三个介乎21至到24岁的男子，他哋涉嫌妨扰罪、故意危害安全同埋未经许可在限制飞行区内。进行飞行等罪，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有人将片段上载到社交媒体平台寻求刺激，但是有关行为危害个人安全，亦都影响公共安全。警方在行动之中检取三部手提电话和无人机、相机、平板电脑和运动摄录机等。 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外国政府就黎智英司法案的干预、不实指控和批评。发言人回应有报道说，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较早前致函英国首相要求紧急会面，商讨寻求协助释放正是还押候审的黎智英，并且说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应要求和律师团队会面。发言人反对和谴责报道之中国际律师团队和英国政府此等企图破坏香港法治和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审判权的行为，严正敦促有关方面必须要尊重法治精神，立刻停止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发言人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一直秉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深得国际社会认同。香港特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并且严谨和客观地按照检控守则，以证据和适用法律就每宗案件作出独立的检控决定。至于刑事罪行的被告人，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之下，都会由享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机关进行公平审讯。警方控告一个45岁和一个50岁的男子各一项误杀，案件在今个月16号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西区警区重案组人员日前拉了这两个男子，涉嫌同2017年8月在西区一间医院发生的死亡事件有关，案中一个44岁的女子死亡。死者生前在观塘区一间医院接受那两个人诊治之后，出现急性肝衰竭，转送到西区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和进行几次手术，其后证实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泽山道车多，龙尾就在飞鹅山道，还有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喇沙里道挤塞，龙尾就在花墟公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挤塞，龙尾在洪天路。另外啱啱收到啊，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有意外，龙尾在洪天路。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宝宁路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天雨路滑，最后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将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我哋咧今日想讲一啲比较奇怪啲嘅、特别啲嘅嘢食嘅。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葱菇蒸咧会煮熟咗啲黄豆咧先发酵。咁、啊，传说有啲韩国嘅留学生咧去咗德国，喺佢嘅宿舍入边咧煮呢个葱菇蒸。咁啊，因为邻居闻到呢阵异味，以为咧尸体发现案咧去报警，咁所以咧佢阵味真系好浓烈嘅。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话你知， 师兄嚟紧有戏行工作要做，我谂都系手板眼见功夫，难我唔到嘅。 你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根据安全法例规定，所有进行戏行嘅工友都一定要接受劳工处认可嘅安全训练，从而了解戏行嘅常见危害。同埋咧，学习相关嘅安全措施啊！ 乜咁专业噶？ 唔系你以为揸刀叉食饭咁简单？工友上堂嘅时候咧，仲要实习安全操作程序，最后仲要通过考试先可以获发证书噶。仲要记得留意证书嘅有效期，日后上翻重温课程啊！ 师兄，咁边度有得学啊？ 政安局会定期为工友提供劳工处认可嘅气体焊接安全训练。你快啲去职安局嘅网站报读相关课程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7度嘅气温， 嗯， 虽然17度，我人都滚啊，讲起啲嘢咧，热血啊， 系 咁啊。相對濕度95%，即係正得正如落得出雨啦。不過就暫時未有任何嘅信號住啊。 嗯， 多雲有幾陣雨，大家都睇到啦。咁啊，最高氣温咧大約19度啦。不過如果落緊雨，可能會有少少凍啊嚇。咁啊，離岸間中都會吹強風嘅。望望呢幾日先，都係會落幾陣雨嚇。本週後期咧和暖潮濕，真係回南咁樣。但係又唔好咁快望住，因為下個禮拜咧。市區氣温又會下跌，去到12度左右嘅，大家留心一下啦。 哇，去到12度都真係氣温急劇下降，老老實實咁。所以即係長者啊，同埋小朋友特別要注意保暖啦。咁、 嗯、 啊，除咗呢一樣嘢就年28日洗邋遢啦，係咪先？咁、嗯、啊，個天幫我哋咧都洗一洗邋遢啦，唔使洗車字啊嚇，至少大家咁啊睇定幾日先。 係 啊，好好啊。所以我睇咗天文台嗰個九天天氣預報之後咧，咁啊之前嘅時候話嚟緊今個星期咪落雨啊，中咗啦落。所以上个礼拜原本谂住洗车噶， 冇洗到， 放弃咗啦。 系喎，即系题外话，譬如落雨啦，咁你嘅车一定淋湿咗噶啦。 系啊， 你哋有冇话系咁用啲清水拖一拖佢噶？翻到屋企之后， 冇噶， 有佢啦， 冇噶。 旧时嗰个停车场就有得栽桶水嚟，即系攞多佢啊，系啊，依家嗰个就冇啊，搞唔掂啊， 我都冇啊， 咁就冇计啦，因为咧， 差好远嘅，我知道系啊， 系啊，雨咧，即系落嘅雨咧系有酸性嘅， 系啊， 如果你落完雨，啲雨水喺个车顶或者喺个车身嗰度，你唔抹咗佢或者用过一过清水咧，咁、其实嗰啲酸性咧就会停留喺架即嗰个车壳嗰度，咁、所以你就会见到你个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系啊系啊， 除非好似梁生咁样做咗个几千蚊嘅导 火，啲水咧滴咗落咧，会弹走， 会自己流走嘅。 系 啊，知唔知点解我唔做啊？ 点解？ 因为呢层导火咧，系随住时日咧，好快就会消失。 系啊， 所以少数下长计、 保养嚟嘅。不过嗱，讲开随住时日消失咧，其实咧、香港好多老店咧都慢慢消失啦。讲紧琴日都有几份报章都有讲啦，有一间咧。六十年嘅老店啊，喺中哥活跃开嘅深水埗啦，就做糕品嘅咁样，咁、早几年都俾车胎人锡过一啖嘅，好似都系啊， 咁啊弊啦，你一讲呢、這个车胎人的诅咒啊， 系 唔好净系赖佢，咁啊 死亡之吻， 有好多有好多原因嘅咁样，一阵先讲话老板讲到结业嘅原因系乜嘢啦，不过呢间糕点。店咧，我自己几中意食，因为咧佢咧个芝麻糕咧，好出色噶。 哎呀， 系啊，佢系正正方方噶。 咁、我知边间啊？ 系啊，咪地铁站口嗰 间。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佢头先一开始我哋做节目之前都想夹一夹噶嘛。咁、我呢啲小弟都好醒噶啦。喂，中哥有冇睇过呢啲啊？咁啊，你识食唔知？ 我以为另一间啊，哦，原来 唔系啊，唔系呢间呢间系地铁站口一出嗰间啦，系啊，咁就系正正方方嘅，因为佢嗰啲芝麻糕咧，真系好重芝麻味嘅。我就有两款糕都几中意食啦，好似有埋白糖糕，同埋最传统嗰啲钵仔糕咯，即系有红豆啊或者啡色、白色咁样咯。咁啊，小白中唔中意食呢啲噶？ 中唔中意啊？即系去食嘅时候咧，就系特别呢啲叫做糕点啦，同平时我哋食嗰啲甜点咧。有好大分別嘅，即係可以帶埋屋企人食咧，你又可以同佢講翻嗱，其實呢個世界食物有好多元化嘅，咁等佢試多啲，先知道自己中意食咩。 仲話歐講嗰幾種咧，譬如缽仔糕啊、白糖糕啊，真係你要揾啊，有好多地方都有得賣，但係咧唔係好多係好食啊， 係啊， 即係要揾。 其實就算最簡單嘅濃酥糖咁樣，即係都係有好多地方有得賣噶，但係唔係話個個整得好食。 係啊， 有陣時你食到咧有啲好大陣油溢味都有，可能因為個餡料佢炸嘅时候，即系啲味存咗喺度啦。 咁啊，系啊，老板就话想唞下，系啊，最主要嘅原因系唞下。咁你可能会话，好生意做咩无端唞下？咁系咪揣测其他嘢？咁唔需要揣测，佢哋咧高峰时期咧，每一日系卖1000嚿呢啲传统糕点嘅，包括即系最叫做 signature 就系呢个芝麻糕啦，同埋钵仔糕啦咁样。咁啊，阿师傅姓傅啊，傅师傅咧就话咧，其实每一日咧，佢嗰间铺头咧要循环20小时工作啊，即系要得4个。中头休息嘅啫，咁 又可以整得太，即系唔可以存货唔可以太多，如果咪又会凉咗或者唔好食 啊。咁啊，接近咧年中无休嘅，只有新年咧端午节同埋中秋节3日假期嘅啫。当我哋打工仔谋求紧即系最低工资之余，仲希望有12、13日嘅法定假期咧，人哋就系放假放3日。咁不过冇啊，呢啲自己生意啊。但系你做得耐咗，真系会攰咯，好明显嘅咁样。咁啊，老板都话喂，休息唞下先啦，咁样咁啊。喂，贺年咧佢会做埋游戏嘅，即系唔系 煎炸嘢 系啊。 游戏唔系鱿鱼游戏嗰啲游戏啊，唔系电视剧，亦都唔系大家玩嗰啲。 系点解冇人去整个譬如嗰啲粥面店咧？不如今次唔好炸啲咸煎饼啊，炸一条鱿鱼出嚟。呢啲咩啊？鱿鱼游戏 啊，鱿鱼游戏。 食咗 get 佢啊！ 炸条鱿鱼式嘅游戏啊，将条油炸鬼加入鱿鱼元素，鱿鱼游戏，但系食字 get 嚟噶吓咁样。 其实真系有啲鱿鱼粉啊嗰啲，咁你咪审碎你真系变鱿鱼游戏。 鱼游戏 咁，第二辑出嘅时候，睇下可唔可以食到呢个 gimmick 咯。但通常都系啲大型快餐店玩咗呢个食字噶，系啊。但我哋讲过噶啦吓， 系啊， 睇下可唔可以追收翻少少一个半个餐。嗱，讲多少少啊，喂，除咗呢间铺头啦，唔好净系讲呢间铺头，虽然佢就嚟已经关门啊，唔做啦，但其他有啲老店咧都坚持做唔同嘅自家磨米浆做年糕啊，或者做呢啲萝卜糕，或者咧呢个都几得意，叫做咧豆沙软角啊，咁佢系成个角仔咁样嘅，咁 样有食过？ 有啊，系嘛？有啊，有啊， 软身啊嘛， 系啊，呢个。 坊間都好少見啊。 嗯， 喺你成長嘅年代咧，即係可能 嗰陣時屋企我哋自己整嘅， 係咪七十年代係咪？ 自己整嘅， 哦，即係媽咪整嘅， 媽咪整嘅。過年前嗰個禮拜好忙嘅，因為呢啲所有嘅炸物啊，呢啲 佢入邊啲豆蓉都要釀入去噶， 自己整嘅， 係咯， 全部自己整嘅，所以你咪要煮咯。你唔係話年三十晚嗰晚整喎，嗰晚已經太 遲。可唔可以飲食圖鑑講下，鐘哥？ 我要找回我阿媽出嚟，阿媽跟住 你阿媽， 誒遲啲先咧，將來先， 已經同你筆錢一樣喎。 我阿媽咪叫到話將來先， 係啊，真係要將呢啲傳統嘅工藝啦傳承落去，因為我直情未見過啊！即係鐘哥，你頭先話你食過啦，呢個豆沙軟角啦，你話你食過啦， 好食噶嘛？呢個 係好食好食。佢兩種嘅，一係就豆沙咪甜咯，另一啲咧就雙啲鹹嘅入去啊嘛，咩花生啊、肉碎啊嗰啲，或者攪一啲嘅嗰啲叫做腰果啊，咁啊攪碎佢，釀入去都得嘅，即係你可以鹹食，可以甜食。 腰果釀入去呢個都幾得意喎， 係啊， 再炸。 系啊，嗰时咪买啲腰果炸完之后啦，跟住咪攞个我哋以前细个你冇嗰啲咩锤啊或者咩佢剥碎佢噶嘛， 咁系攞咩 踩烂佢啊？ 唔使，踩唔烂噶，踩唔烂噶。最传统攞个玻璃樽， 玻璃樽， 碌碌 碌碌碌碌碌碌咁样， 就系咁样碌碌碌。以前做好多嘅，碌碌碌碌碌碌碌， 做好多你都契嚟自己食嘅，又唔系攞出街卖，你都系帮妈咪手啫。好似做好多好似童工咁样，佢讲到自己， 我有份做噶，开铺头 家计嚟噶。 童工我有做第二啲噶，我屋企有穿胶花噶嘛，即系细个时候攞啲喺工厂攞胶花翻嚟，自己喺屋企穿，我有做过噶嘛。 系系，都有帮补家计嘅， 帮补家计， 好好啊呢个。 咁啊乖啦，咁就乖。系 好多呢啲， 真系好狮子山下成件事。 做好多呢啲嘢，嗰时连嗰啲帮嗰啲公仔咧，即系买嗰啲公仔，咪好多卖嗰啲衫嘅。咁但系嗰啲衫，如果你买过，你会知以前咧就会喺张卡纸上边钉晒啲衫喺度，跟住就系咁样卖噶嘛。我哋就系攞啲又攞过呢啲翻嚟，就系钉咗啲衫落嗰张卡纸度，之后就攞翻去工厂咯。 哦，就系负责呢个工序嘅啫， 做呢个工序，跟住翻到佢哋可能喺工厂里边咧，先至入袋。 哦， 我哋就净系做中间呢个步骤。 系系， 呢个都系讲紧七十年代，六七十年代 攞批货翻去你屋企嗰度整都好大量啊！ 拖一个箩去噶。真系一个竹箩，拖一个竹箩去，拖一个竹箩翻嚟咁样嘅。 哇， 哇，真系讲多啲怀旧嘢咧。钟哥将个战线去到六七十年代，真系要整翻嚿白糖糕或者呢个钵仔糕食下先啦。不过依家真系除咗呢啲糕品店咧，你话喺街边卖白糖糕啊，或者卖钵仔糕啊，两攞两条竹签咧，咁样即系刮出嚟俾你食。 你讲钵仔糕啊？ 系啊系啊。 但如果钵仔糕 有冇整啊？你以前屋企 钵仔糕冇啊？呢白糖糕都好似有，钵仔糕真系冇啊。钵仔糕难整好多。钵仔糕咧，你而家留意一下，你坊间见到有啲相对系叫做细少少啊，传统一只碗啦，有啲细啲嘅，我麻麻地嗰只嘅，唔知点解嗰个味系完全唔同嘅。 嗰只都系佢哋自己整定系英东工厂一大批佢哋自己。 嗰只我估应该系工厂嘅，因为佢哋嗰个唔系碗嚟嘅，佢嗰个系一个胶，即系一个好似胶嘅碗咁。 我有食过，麻麻地。 系啦， 嗰啲粉开粉开得唔好咯，系啊。 但系我真系唔系太接受到嗰只，可能系大量啤工啦，又或者个原材料唔同咗啦，整法唔同咗啦，我又唔系太。 又或者系佢大量啤工嘅时候，本身个 recipe 已经 set 死咗咁，所以佢嗰批即系咁嘅样嘅嗰个就 系 呢个味咯。 就算有啲都系用碗嘅，细只啲嗰啲，我都觉得个味就 系 同 系啊呢啲传统赚啲啊。所以即系趁住假期嘅时间啦，有冇机会揾翻呢啲香港原味道啊？ 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 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漆黑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你宠爱，不管碰上任何事，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个消失方向与犹豫，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佘诗曼的作品《前排位置》， 我们在街上面如果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譬如钵仔糕，哇，这档好吃，我们当然好像执到宝一样。执到宝这件事呢，其实原来除了我们之外，我看到一个新闻都得意，讲在这个荷兰那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那他们最近有一个叫寻宝热。咁呢个寻宝热呢到底係啲咩呢，咁都几吸引我继续望落去嘅时间。原来就话到呢，喺呢个荷兰东部嘅一条村庄。因为呢有人喺呢个村庄嘅一啲地方嗰度啦，咁搵到一啲嘅藏宝图。呢、這个藏宝图呢就讲緊係以前呢，即係纳粹德军佢哋嗰陣时就话到啊，写低咗佢哋已经攞咗啲金银财宝啦，就收咗某一个嘅地方。 真係夺宝奇兵。 真係夺宝奇兵嗰啲咁样嘅 case 啊，呢、這个。 藏宝图。 藏宝图，你諗下藏宝图呢个字。我在我人生入面咧，我冇接觸過一張藏寶圖嘅，我只能夠喺電影嗰度見過。 或者打機啦，或者 打機啦，係咪？咁你真嘅藏寶圖咧，你點會想象得到呢個年代仲會有人同你講：喂，我執到張藏寶圖啊！或者你哋有冇聽過就話你嗰個大海嘅維港嗰度，你執到個玻璃樽，個玻璃樽入邊有張藏寶圖，你有冇呢個經歷啊？都唔會信啦、啊，係呢、這個年代你都會覺得其實有藏寶圖嘅，就算拎住張地圖你去揾啊，都應該冇曬啦。呢、這個年代都應該冇乜秘密噶啦，除非。我只是相信呢個年代有一啲嘅寶藏會收埋咗喺邊咧，就收埋咗個海底嗰度。呢、這個我信喎、 啊。係嘅，係嘅。 即係以前即係咁多打仗嘅時候啦， 沉咗船啊， 一定 係 啊 ，Titanic 嗰啲 係 嘛？ 係啊，一定係有呢啲。咁同埋咧海咧，即係你睇31嗰啲節目都知啦。嗰啲海咧，當佢有個船沉咗落去嘅時候咧。 你打捞唔到，因为你就算攞啲好精准嘅打捞船咧，捞佢上嚟嘅时候，你一捞咧，佢会烂，咁你烂嘅时候，你又破坏咗佢原本嘅样貌，咁佢哋又要谂计，又打捞唔到。 但系佢喺海底都会烂， 佢喺海底又会烂，但海底烂嘅速度就可能会慢过你捞佢上嚟，所以又要揾啲咩潜水艇落去，又要揾啲人潜落去，咁好复杂呢个问题。咁啊，讲翻呢一个咧，喺荷兰嘅地方发现一个嘅藏宝图啦，咁啊，佢哋咧就掀起咗好多民众咧，就争相去到咧喺附近嘅位置咧就揾，尝试揾呢一个嘅宝藏啦。咁啊，揾呢个宝藏嘅时候都得意喎，啊，有啲人真系好专业嘅，即刻啲专家出手出嚟，就攞埋嗰啲金属探测器。 哇，咁劲！ 呢个金属探测器咧，通常喺边啲地方会用咧？埃及嗰啲頻道我見好多， 不過咧金屬探測器咧，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好似好電影啊，或者普通人唔會有咧。其實咧喺呢個偉大祖國嘅買嘢網站嗰度咧， 都有 都 買， 都有，而係百零蚊嘅啫，係啦。我有朋友咧， 係咩人需要買咧？ 有咩 好奇嘅人 买啊？ 嗱，咁呢个可能系啦。咁另一样咧，譬如你屋企有眼钉跌咗落地，你又惊吉亲人， 吉亲佢， 但你又揾唔到， 系 咁、哦、你咪需要金属探测器咯。 系、哦， 如果屋企有细路仔， 我眼蒙， 系啊，屋 企有细路仔，又有宠物， 系啊，咁佢唔觉意嗨到流血， 咁就唔好啦。 所以用金属探测器， 你踏入屋企，连 X 光机都要排排，有冇带啲违禁品翻到屋企噶？ 老公，老公，你今日系咪买咗玩具？ 系啊， 唔得。 系啦，金属探测器 同埋 X 光机， 系啦，你超合金，知道你嘟嘟嘟过唔到啦， 有用噶，屋企 系啊， 模型就过到骨啦，模型金属探测器就应该， 所以 X 光机咯， 系啊， 照住， 系啦， 无所遁形， 先要金属探测器， 哇，翻屋企都好似机场咁样啊，先将你个袋 系噶， 放喺个 X 光机上面过一过先， 啲老婆都会扮到自己空姐咁噶，系啊，咁好系嘛，有宾至如归嘅感。 咁老公自己都着到个机师咁 样， 咁犀利？ 喺呢情趣嘢揾日再讲啦。讲翻你嗰个寻宝先。 系啦，咁啊，见到荷兰国家档案馆佢哋都话到啦，嗱呢一份嘅藏宝图咧，咁啊的而且确系以前嘅一啲嘅士兵咧，咁啊话到收埋咗四个大嘅箱嘅位置。 嗯， 咁嗰啲士兵都好叻噶啦，佢哋将嗰四个箱咧就唔好收埋同一个位置。 嗯， 财经角度叫咩啊？分散投資，減低風險，佢哋都醒噶啦。咁所以佢哋喺以前咧就將嗰啲嗱聲稱啊喺銀行爆炸案搶翻嚟嗰啲鑽石啊、紅寶石啊、各種嘅金銀珠寶咧，就分咗幾個箱劑嘅。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嗱，呢、這個差唔多有接近75年嘅一個寶物啦。咁有好多人去到揾嘅時間咧，暫時都冇人揾到。咁有人就喺度估啦，啊，都應該好似我哋頭先咧所講噶啦。其實而家嘅年代咧，我覺得除咗喺海底深海入邊嘅寶物，大家係冇辦法攞到之外啦，其實陸地上嘅事情咧，都應該會係即係發生曬噶啦，就唔會再有啲咩特別嘅寶藏，除非又係除非啦，除非即係古埃及嗰啲文明啊。咩瑪雅唔知乜鬼嘢嗰啲咧，幾千年嗰一啲嘅就有機會因為風化或者係泥土塌下，即係將嗰啲寶物藏咗喺個地底入邊，嗰啲先有機會揾到。如果唔係你話呢啲只不過75年咧，相對於嗰啲寶物歷史嚟講，佢都係非常之初歌，咁啊都應該係俾人攞曬㗎啦。咁啊大家但係嗰邊咧， 大家當玩下遊戲啫， 係啊玩下遊戲咯，咁啊都幾好啊。你個城市入邊有啲咁嘅遊戲玩。掀起个热潮，大家都相当兴奋啊！ 噱头嚟 嘅， 噱 头系咯， 吸引啲游客去， 可能真系宣传紧 Elon Musk。 央行独立性嘅论坛上发言，话喺通胀高企嘅时候恢复价格稳定，可能需要采取一啲喺短期之内唔受欢迎嘅措施，包括提高利率。由于局方嘅决定唔受直接嘅政治控制，令到局方可以喺唔考虑短期政治因素嘅情况之下，采取必要措施。联储局理事鲍曼就在另一场合话，局方将不得不进一步加息以打击高通胀，但是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疲弱。他说虽然有一些迹象显示美国通胀已经开始缓解，但是通胀率仍然太高，有很多工作要做，令到价格压力降到联储局 2% 的目标。鲍曼预计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继续提高利率，未来加息的步伐取决于经济的表现。法国公布退休制度改革计划， 建议法定退休年龄在2030年提升到64岁，较现在的62岁推迟两年。外界预计改革会导致由2027年起，一般人要工作43年才可以领取全额的养老金。法国总理博尔内承认改变会令到民众质疑和忧虑，但是相信已经提出平衡的建议。他说法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出现赤字，任由赤字增加只会导致加税和令到制度崩溃。法国政府相信改动之后，养老金制度在2030年会达至平衡。外界相信总统马克龙原本有意将退休年龄定在65岁，但是由于希望养老金改革遇到较少的阻力，所以他同意将退休年龄定在现时建议的64岁，预料法国国会二月开始辩论退休制度改革。不过工会计划今个月中发起全国罢工抗议改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9， 日元 132.22，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343，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216，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384 点，升2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79美元，卖出1877.0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今朝本港各区录得一至两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就喺泽安村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泽安村。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就车多少少啫。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啊，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比较车多啦。咁另外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个交界位咧就交通灯坏咗，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就是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个交界位啦，就坏交通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受芜湖街的坏灯影响，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咁另外振华道去翻牛头角道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乐雅苑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元朗的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慢车，龙尾在水边围交汇处。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 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都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宝灵街啊，由于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仍然系全线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一定要不择手段，但一定要全力以赴。 要达到目标，途中一定有沙石嘅。喺身边话呢一啲沙石带嚟嘅痛同埋阻碍，就系、是、提醒自己你有几想得到呢一个目标。余宏龙填词郑敏，编曲邓东城 ，eCity 监制 Randy Chow。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 ，Love Pain and 身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是近年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要实践企业减碳转型，就需要寻找资金协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又可以怎样找紧机遇，担当内地和海外政府以及绿色企业的首选融资平台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投资新机遇》，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财经第一 线，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今日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帮我哋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睇下琴日港股表现啦，微微跌56点到啦，大市成交金额依然几好，1313亿啦。咁有大行咧三度调升咗呢个恒指嘅目标价，最牛咧就睇啊！27000点咁啊，即系究竟有冇机会年内冲破咧？咁啊，转个头交俾 Cand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今晚美股亦都做好啊，今日有冇机会咧带动港股更上一层楼啊？嗯， 哇，27000点啊，真系大家都开心啊，应该 依家都开心翻好多噶啦。其实 Candy 咁系啊，其实重上翻20000楼上嘅话咧，大家嗰、那个即系有少少似一个系分水线咁样啦，咁就。變咗大家對於個前景啊，同埋個睇法方面咧，都係會真係比較樂觀啲嘅。咁同埋都睇翻咧，通常股市都係啲中擺效應嚟噶嘛。好似之前咁咧，就大家哇一面到係悲觀啦，去到呢、這個15000点啊，或者甚至冇穿15000点添。咁但係調翻轉頭嘅話咧，其實大家又可能開始慢慢累積咧，就越嚟越即係樂觀啊。所以你話係咪去到27000咧咁樣？咁當然就要睇下好多嘅客觀因素啦，因為我哋都仲係面對緊一啲 問題就話我哋而家憧憬緊咧個息口見頂啫。咁但係究竟係咪息口真係可以咁快見頂咧？咁依、這個就係都有變數噶嘛。咁但我都相信咧嘅，即係息口應該都有機會咧加息係加到今年嘅第一季或者第二季初咁就 OK 嘅啦。咁第二就是疫情嗰個變化啦，呢個都而家都要睇啦，同埋重睇經濟方面咧嗰、那個。部分方面咧，系咪真系一如預期咁理想咧？即係正如好似而家我哋香港通翻關咁樣，咁你睇到而家嘅情況就係調翻轉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就北上，就多過咧就依個內地嘅朋友南下嚟到去購物，咁所以有時一啲嘢就不如預期咁樣噶嘛，所以我哋都要睇下究竟嗰個市態係發展係點咯。但係不過總體而言，我都相信就一定係今年咧好過舊年嗰、那個股市表現嘅，咁同埋啲。估值上面應該會有啲收復翻咯。 嗯，咁想問啊，阿 K 啲另一個板塊啊，豪賭股嗰邊啊，嗱當然咧，你話大家即係而家一窩蜂，我哋可以過澳門咯，過大海，不如玩兩手咁樣啊，個個諗住咧都係可以贏個莊噶嘛。咁但係如果睇到呢啲豪賭股嘅板塊咧，就大家會睇到個莊係會贏啲閒嘅。咁因為見佢全部都上升啊，咁點樣睇咧？而家呢個時候，而家睇會唔會已經又遲咗啲咧？ 我會有少少擔心即係已經反映咗好多落去啦，因為其實基本上就其實好多股份呢，其實你睇返譬如好似內地嗰啲打邊爐股啊，或者係嗰啲同旅遊相關股份啊，或者係頭先講啲博彩澳門股份方面啦，都係之前呢其實喺12月嗰陣開始升上嚟㗎，因為大家都已經係即係憧憬緊呢嗰個係復常啊，轉返正常，咁因為呢個方向係唔會變㗎嘛，即係唔會走回頭路噶嘛，咁所以個方向就一定係咁樣，所以個股價咧都已經係反映咗好多落去。咁基本因素咧係真有啲改善嘅，因為睇翻啱啱就澳門都公布咗啦，就今年一月到一號到八號啦嚇，嗰、那個日均嘅博彩收入咧就係去到呢個兩億幾嘛，比起咧就係即係上一個月嘅話同比就係、是。升咗一倍幾嘅，咁所以都睇到咧，其實真係有改善喺度嘅。咁但係就兩億幾日均咧，相較翻我哋正常嗰陣時咧，即係疫情前嗰陣時嘅話咧，講緊依個係七至八億嘅話咧，其實都仲有啲距離嘅。咁再加埋就係、是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就澳門嗰個博彩業嘅新常態咧，就同以前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個估值上面咧都係未必可以追得翻以前咁樂觀。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暫時有貨喺手嘅投資者嘅話咧。都可以放下止要嘅，定下啲止賺位咁樣放下止要咯。但係如果你而家先至覺得話，我而家通關啊、復常啦、要炒呢啲股份嘅話咧，咁就可能就比較遲一啲。 明白。 咁另外咧，即係都講下復常啦，講埋呢個啦。咁見到越嚟越多，即係中港兩邊嘅越嚟越多人走嚟走去噶啦。咁大家可以去翻兩邊啊。咁內地人亦都會嚟香港咧，就購買一啲保險噶。咁亦都係叫做一直嘅本地嘅保險咧，都係一啲內地嘅客源係重要嘅業務嚟嘅。咁嚟緊嘅時候，係咪都係可以放眼睇下保險股啊呢、這個板塊咧？ 這個是可以的，因為其實看回好像譬如友邦那些這樣很明顯他們那個跨境保單呢就對他們那個業務上面那個推動是很大的作用在這裡，所以變了尤其是就有些看法就是我都同意的，就說經過這麼多年的疫症之後的話呢，其實可能就那些市民咧對於嗰啲係保障啊保險嘅意識方面咧就會有所提升嘅，咁所以變咗就對於保單嘅需求咧可能會係增加。咁其實內地嘅朋友咧始終一如以往啦、都係其實期望咧香港係買一啲保單咧，就變相咧就將部分一啲資產咧就會喺一個分散到去境外嘅地方，因為始終香港買嘅單咧都係港元啊或者美元單啦、咁同埋啲錢喺中國以外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就會覺得係有一個可能分散財產嘅策略喺度啦。咁同埋睇翻咧，而家大家覺得嗰個息口咧都即將見頂嘅話咧，對保單嚟講嘅話就會好啲嘅，因為之前咧好多一啲朋友咧，如果做大額保單嗰時嘅話咧，都可能會做一啲保費融資啦。咁以前息口好低嗰時嘅話咧，咁其實可以賺個息差，但係自從加咗息上嚟之後，同埋啲債券咧就即係冧曬檔啦，咁啊令到就好多人就會有個損失喺度。但係一調翻轉咧，如果息口已經定咗嚟嘅話咧， 咁就會對保單嗰個回報嗰個吸引力都會有個幫助。 嗯，咁啊，散户又可以留意一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同啲保費對沖啦，係咪先？香港人都好中意買保險。好啦，環節最後咧，聚焦睇埋咧亞洲股王騰訊啦。咁啊，騰訊咧都有好多好嘅消息，包括咧有啲市場研究機構咧，咁啊睇到啊騰訊王者榮耀咧繼續手遊咧收入清冠。咁啊，另外咧騰訊嘅呢個視頻號咧上年嘅銷售咧急增咗超過8倍咁樣。咁睇嚟咧好多好消息都往住騰訊面上貼金。咁股价喺高位嗰度整固紧啊吓，咁啊，散户应该如何自处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我谂腾讯就系、是、都系啦，即、就、系、是、好似我哋头先讲就系话嗰啲收复估值嗰个受惠板块啦，因为始终就新经济啊、平台经济方面咧，其实经过呢个一连串整改之后咧，咁喺嗰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咧，我谂定性翻咧，其实就已经系差唔多7-8噶啦，咁应该系亦都系即系确定翻佢哋喺经济推动上面嘅地位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就係大家對於啲新經濟啊、平台經濟板塊嗰啲估值嘅睇法咧，就會轉趨樂觀嘅。咁同埋騰訊本身咧，就第一首先就係話之前都係受到嗰個手遊個政策，尤其是啲未成年玩家方面咧，嗰、那個係限制所影響啦。咁甚至冇咧，好耐都冇版號係即係審批啦。咁但係而家出現一個情況就話，我覺得佢都幾聰明嘅，就話頭先你講完好重要，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就話。視頻號啊，而家其實大家都幾睇好咧騰訊嗰個視頻號嘅發展嘅，因為嗱啲小朋友梗係要 Q time 噶嘛，即係佢太多時間喎。咁你唔俾我玩手遊嘅話，咁我咪走去睇視頻咯。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內地嗰啲短視頻咧係好 popular 啦。咁而且咧亦都係帶動咗好多電商嘅。琴日我睇個新聞咧就話睇翻呢個係嗰、那個抖音啊，抖音方面咧嗰、那個電商嗰個係收入咧、那個 GMV 咧。是以倍計上升的，咁因為你睇完呢啲短視頻之後嘅話咧，其實可能去介紹件衫或者介紹嗰、那個餐廳咁樣，咁自然就會帶人啲即係你知啦，好多啲網民都係跟隨嗰啲KOL 去調整噶嘛，咁就可能會帶動得到嗰啲生意，咁從而帶動電商咯。咁而騰訊已經先天性有優勢啦，因為佢已經有10多億嘅用户啦嘛。咁所以佢發放啲短視頻嘅話咧，嗰、那個 view 數一定係高咯，咁就可以補充得到咧嗰啲未成年玩家喺手遊嗰個被限制嗰樣嘢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個策略真係騰訊都係做得好嘅呢啲。 咁可能集團嘅前景都樂觀少少啊嚇。 即係就話 Kenny 都講啊，你唔打機，我咪睇片咯，我 都係都要 總之隻眼都係對住㗎啦。係 啊， 係 啊， 即係眼睛嗰啲醫療股板塊可能又有得睇嘅，跟住 好啦，大家睇睇佢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多谢你，拜拜， 唔该 Kenny。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车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日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一定系同头先。讲投资市场入边咧，呢、這个澳门博彩股相关。 哇！呢个 澳门旅游局咧推出咧买去程送回程嘅一个优惠， 即系等于半价咯。 系啊，买一送一喎，呢个车船票优惠。 点解咁睇唔好啲人啲手气咧？ 点解啊？ 即系你去程有钱，翻呢个都冇噶啦，咁、送翻俾你。 咁可能唔系个个入去洒落咧， 可能有啲系我谂住去食尽澳门嘅美食， 系啦，食晒啲钱都系啊。預咗你冇錢翻嚟，俾翻張船費你。 係啊，其實應該有來有往嘅。 係 香港 旅发局应该反向翻， 邀请翻， 邀请翻佢，你过嚟澳门人，你过嚟香港，我又俾翻回请你。嗱，呢啲即系我哋中国礼仪之邦嚟噶嘛，系咪先？唔同特区都应该互相礼尚往 来。 我觉得咁样啊，小弟一个 suggest 啊， 而家都好啊，而家都好啊， 而家都好系咪？人哋送嘢俾我哋先， 送咗俾我哋先啦。 系啊， 咁啊好，真系半价咁样已经过到去，我就搭船唔得嘅，依家。搞唔掂啊！呕得好緊要。 咁唔緊要，你可以坐直升機， 唔係坐車啫。坐車，我中意坐車啊。其實幾多嘢睇噶，我覺得即係有佢一段路咧，即係俾你感受到嗰個港珠澳大橋咧，嗰個跨境段咧係正噶。其實 而家澳門政府佢有冇講到我哋係佢淨係船飛定係車都 OK 噶？ 車船票， 車船都 OK 嘅。哦，咁啊更加好啦。但係佢好似有個即係 condition 咧，佢係話到你係要喺嗰度留一晚嘅，即係最少要留一晚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個嘅優惠嘅， 係啊，小白提得好好啦。我呢個優惠咧，除咗想即係叫做話俾大家聽，喂，叫做半價之外咧，其實咧你酒店咧，即係農曆新年咧訂唔到房噶啦，係啊， 再 好多時候 上一次講就係嗰啲比較靚啲噶啦，咁如果再下線啲嘅仲有冇啊？ 例如咩？周星馳而電影入邊嘅麗晶大賓 館 嗰啲卡士 下線啲， 咁但係你喺嗰度留一晚又太委屈你啦，鍾哥。 咁你即係我要喺嗰、那個嗰啲博彩地方留一晚嘅啫，冇得住我又想去咁樣。 係咯，係喎，但係裏邊你一晚已經即係可能已經身家暴發噶咯， 會啊，肯定。 新年係講身家暴發啦，冇身家暴跌啦。不過。所以大家去计划行程嘅时候呢、你真係要諗一諗，嗱有船飞、有车飞、你冇得喺嗰边住呀，咁、都係比较难搞啲，除非有啲澳门朋友仔囉，即唔係个个有㗎嘛，係咪先， 係呀， 即係呢个都係比较， 唔通即係个个喺嗰度坐一晚咩，唔好 係啦，咁你话喂，如果喂唔想过澳门咁样，仲有啲乜嘢去玩呢、即係农历新年以至礼拜六日咁样呢，喂，帮大家呢搵咗呢七个免费嘅展览啊、免费嘅展览，咁等大家可以呢去睇睇佢啦，包括 有冇啲一家去啊， 有呢、這个已经系囉，喺香港公园啊，呢个霍士杰温室啊嗰度去举办嘅，叫球根植物啊嘅一个主题嘅展览，咁球即係足球个球啦，根即係根茎个根啦，咁样。咁主要有都几多唔同嘅一啲植物可以俾大家去睇囉。咁你去返红棉道嗰、那个香港公园免费入场嘅，咁有一个月时间呢可以睇下啲唔同嘅植物。咁都几靓㗎喎，根据呢、這个政府新闻处公布出嚟呢啲图片呢，即係有少少类似花卉展览咁样囉。 不过就专门睇嗰一类型嘅球根植物类。 係呀，但球根植物类呢，你唔好以为呢，即係一定係绿楷楷一个波咁样囉。佢、其实全部都係花嚟。即係唔好俾呢个名误导咗囉。嗱，包括有咩係球根嘅植物呢，百合系啦，即係 daisy， 郁金香系啦。白花水仙系啦，风信子系啦，咁我头先讲嗰啲全部都系花名嚟嘅， 我对呢方面真系冇乜研究， 系咪啊？ 真系冇乜研究， 冇乜研究。嗱，呢一个你有研究啦，中国呢个关你事，艺术展。你作为呢个艺术管理行政嘅硕士，你一定要去睇一睇。咁喺啲荃湾啊，佢好近你嗰个商场嗰度呢，有一个叫做小香港大节日嘅一个展览。咁展出咗呢好多微型嘅一啲香港特色嘅展览品，你都知依家好鍾意呢将个香港呢缩细佢。 咩、大排档，有啲大排档嗰、那个。係呀，嗰个。 我成日话都系咁样嘅。一比一咁嘅比例呢冇嘢㗎，大家唔觉得有啲咩㗎。你将佢缩细或者放大呢就变成艺术㗎啦。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一个电视机咪电视机囉。 我有个朋友。 缩细咗个电视机系艺术。 係啦。 放大个电视机 系艺术。所以我就话呢个展呢佢厉害到，我有个朋友都去咗睇。我点解我话我知道呢，因为佢影咗几张相 send 俾我。我仲諗，我仲真係走去问佢，喂，呢个铺都系标几靓喎。跟住话俾我听，原来嗰啲好细好细嘅微型嗰啲嘢嚟嘅。 系啊。 我真系觉得哇，真拍烂手掌。 中哥好唔好呢啲呢，即系缩细。 其实你玩模型玩具咪就 系 缩细咯， 即系等于有个咁大嘅高达咩？ 你见到个一比一嘅高达，如果叫话，我有个一比一嘅高达嘅玩具，你自己砌咗佢啦， 你都唔會買啦， 係啊， 係啊，但係縮細咗你就會買喎， 係喎，你會買嘅，不過要用個巨型嘅貨倉喺錦田有個倉載住佢， 砌唔到出嚟咯， 係啊， 要有塊地先得噶， 好似舊時台場同埋依家福光咁樣，航起嘅高達都要啲成本，咁啊，大家即係諗下禮拜六日去邊度玩啦，不過都要留意天氣嘅變化喎，禮拜六天氣會唔會好咧？咁啊，唔好講禮拜六日字啊，講咗今日先，今日咧多雲啊，有幾陣雨嘅，最高气温大概1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咧，听日啊，听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好似钟哥咁样讲啊吓，咁啊和暖啊潮湿啦，早晚咧有雾添。星期日啊北风增强，喂，星期日已经冻咯，即系留翻喺室内好啲。头先嗰啲花卉展嗰啲咧，你就算去睇咧，你都围翻条颈巾。 室内噶系嘛嗰个？ 唔系嗰个香港公园嗰个。 香港公 园嗰个。不过佢有 indoor， 因为佢有温室。 系咯，我就谂佢温室啊嘛。 系咯，我唔知系咪 不过都要戴颈巾去，因为你要行出边先可以入到入边。 哎呀，乜嘢咧？出门口唔记得开抽湿机。 哎呀， 今日咁湿。 系啊，今晚开翻啦。 今晚开翻啦。 系啊， 啲模型 OK 噶嘛 ？OK 嘅，啲衫啫。 俾住我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离世，终年81岁。曾经在梵蒂冈主管财务的佩尔是澳洲最高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他在2017年离任这个岗位，返回澳洲面对涉嫌性侵犯儿童的审讯。陪审团在2018年裁定佩尔在上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担任大主教期间性侵两个男童，罪名成立，是有史以来因为同类罪行罪成判囚的最高级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教会内带来震撼。佩尔一直坚称自己清白，澳洲高等法院在2020年推翻定罪的裁决，认为原审陪审团并未适当审视所有证据。佩尔服刑13个月之后获释出狱，之后返回罗马，上星期曾经参加荣休教宗本笃16世的葬礼。美国国防部宣布，大约100个乌克兰士兵将会在下星期起在美国接受爱国者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操作训练。训练在美国石尔堡炮兵学院进行，将会持续几个月。美国上个月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国防部说和之前提供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相比，爱国者可以击落更多的巡航导弹、短程导弹、是短程弹道导弹和飞机。同乌克兰爆发冲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相信俄军可以摧毁美国最先进的反导弹系统。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曾经表示，如果爱国者系统交付给乌克兰，连同北约人员都将会成为俄罗斯的合法军事打击目标。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联储局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性是联储局对抗通胀能力的核心。他在瑞典央行主办关于央行独立性的论坛上发言，说在通胀高企的时候恢复价格稳定，可能需要采取一些在短期内不受欢迎的措施，包括是提高利息。由于局方的决定不受直接的政治控制，令到局方可以在不考虑短期政治因素的情况之下采取必要措施。联储局理事鲍曼就在另一个场合说，局方将会不得不进一步加息以打击高通胀，但是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疲弱。他说虽然有一些迹象显示美国通胀已经开始缓解，但是通胀率仍然太高，有很多工作要做，令到价格压力降到联储局2%的目标。 鲍曼预计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继续提高利率，未来加息的步伐会取决于经济表现。回来本港，警方控告一个45岁和一个50岁的男子各一项误杀案件，在今个月16号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西区警区重案组人员日前拉了这两个男子，涉嫌和2017年8月在西区一间医院发生的死亡事件有关，案中一个44岁的女子死亡，死者生前在观塘区一间医院接受那两个人诊治之后出现急性肝衰竭，转送到西区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和进行几次手术，其后证实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 日元 132.26，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343，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216，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390 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29美元，卖出1876.7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另外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个灯位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就是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芜湖街对出，由于有坏交通灯，现在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着新柳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由于受芜湖街的坏灯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界限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在对行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天光道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的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近着御豪山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榕园路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现在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啦，咁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咁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后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红磡嘅学园东街也较早前有紧急维修啦，学园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享受生活应该从了解生活开始， 所以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带来不同生活的面向，有科技潮流、体育新知，当然不少得周末好去处，同埋 Kitty 为大家精心主理的主食冷知识同埋家居小智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诗芬、崔杰同新生活。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班迪出道之前已经同多位知名歌手合作，他懂得作曲、填词、编曲以及监制，令到他自己推出音乐作品的时候成功的机会率更加高。今次的全新的创作歌曲《Chainsaw Blood》，不论是作曲的风格和投放的情感都是别树一格，树立起型格的风情。派台作品来自动画《链脚人》片尾歌曲当中最成功的一首《班迪》《Chainsaw Blood》。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Bandy Chainsaw Bloo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中国古代文人画学问才情兼备，深集儒释道哲学思想。 不过近代有人提出文人画已死，画家兼资深文化人陈清峰就认为， 文人画不断地去改革发展呢，其实是没有中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恒。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请嚟陈清峰介绍新书《画与道》， 一起以画入道，以道解画。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同大家咧讲，琴日咧即系食下午茶嘅一个经历啦，同埋都冇乜点食嘢嘅，其实跟住一朝系咁做嘢啦，咁啊开会啦，开你都知啦，开到成点几两点，咁、我翻公司啦，中环做一样嘢，跟住啊唔得啦，三四点真系顶唔顺啦，食啲嘢先。啊！食嘢咧有个奇遇，好想同两位拍档以至听众们分享。咁啊，我食咩咧？食嗰间牛肉饭铺头，系啦，咁都有好多间嘢， 日式 系啦，有好多间牛肉饭铺间，都仲有好多间嘅咁样。咁我唔特别 mention 边间啦。虽然嗰间牛肉饭铺头其实我细个做过嘅、我细个有 part time 喺入边做过嘅，即系有负责煎嗰啲。 哦，咁犀利！ 系煎鸡同埋 game 我哋有玩过， 同埋滗嗰啲牛肉饭，即系将嗰啲。牛肉咧煲得耐嗰啲泡泡咧撇走佢嘅， 哦，撇油啊， 系啊系啊，几好几开心， 暖男做嘅嘢嚟嘅， 同埋不凡不凡，点样不得好啲咁啊？我细个都几中意做嗰份工嘅，但系后屘唔知道好似中六太忙啊，跟住就冇做到咯。但我系好开心嘅，即系咁多份 part time 嘅工入边，佢系其中一份我印象之中几开心嘅一份工咯、好似真系打紧机咁样咧、即系譬如一个西牛肉饭咁啊，你咪整咯。跟住如果鸡饭咧 旁边有啲菜啊，嗰啲杂菜嗰啲咁嘅嘢咧，摆落去咁样啦。嗰啲杂菜都几搞笑喎，系一个胶袋嚟嘅，即系密封嘅胶袋啦。咁、你剪开佢，跟住就插咯，跟住捞上嚟。 我又冇做过呢啲， 系咪？ 我做啲体力劳动嘅啫，阴公。 我嗰啲都体力劳动啊， 我 屋企足 够货都系啊， 我都企足。我哋都要搬，我哋都搬。入货嘅时候都要搬嘅，不过唔使斋搬货咯。即系你 系 可以整下牛肉饭啊，整下嗰啲嘢。 我做超级市场夜间入货啊嘛， 系、 即系夜晚嗰啲好大嗰啲货车咧，跟住一到咗咧，跟住我哋就出去，喂，好即系好似拍戏咁样。原本个个坐喺度等啊嘛，架货车一嚟咧，跟住就佢话，你开工啊，就拥出嚟就搬啲入去。 呢、這个我都有做过啊，呢、這个我嗰阵时讲过俾你听啦，我都好早踏入红馆噶啦。 就是、搬嘢、 啊，搬嗰啲凳啊，红馆咧前排$780嗰啲红色凳咧，系、叫做朝航晚拆咁样去搬嘅。咁嗰阵时都薪水好高噶，$100一个钟噶。咦、我细个讲紧，即系中三、中四，唔系中六啊，中六，太细个唔会做嘢。 咁梗系啦， 中六又系呢个时期，好想搵多啲钱嗰阵时。咁啊搬啦，喂一个凌晨咁样搬咧，有$500咧，好 happy 啊， 计高兴啊， 系啊，所以我都有做过体力劳动工作噶， 我都有珍惜而家嘅生活嘅， 唔系噶，我珍惜做体力劳动工作嘅时候，因为你嗰时 做都做 你嗰时有体力啊嘛，先可以劳动，你而家冇体力啦， 系 啦，老爷爷啦，搞唔掂你咪做翻啲文职咯。嗱、我讲翻去呢间食饭嘅连锁快餐店嗰度啦，咁、我自己细个做过啊嘛。唔多唔少都帶有啲愛嘅，咁、我就想間鋪頭做好啲啦。咁我一去到嘅時候就同我姐姐話，即係下午茶佢嗰啲飯未平嘅，$20-$30嘅啫嘛，好似。咁、我就話啊，一個細牛飯啦，跟住加隻温泉蛋啦，咁樣飲綠茶得啦，咁樣啦。咁跟住姐姐問我係咪堂食啊？我話係啊，咁樣。咁我就玩手機啦，繼續。其實聽緊三五成群嘅，跟住玩下手機啊，聽下收音機咁樣啦、我都要 relax 下噶嘛。跟住咧。佢又俾咗个胶袋我，咁就用咗外卖上，咁我同我姐姐，我姐姐啊，我堂食咁样，因为唔想咁快翻公司嘛，系咪先？ 咁你咪坐喺度食咯，你坐喺度都可以用嗰个外卖食噶。 啱啊，个姐姐就话，哦，咁你就咁坐喺度食咯，佢都系好似你咁样讲， 系咯。 咁我觉得问题喺度啦，个问题系，咁你首先唔环保啦，第二你冇听清楚我嘅指令啦，第三系你唔环保唔紧要，你我坐喺度食。你系咪应该换翻个托盘俾我咧？你收翻起个胶袋，你悭翻个胶袋都好啊，大佬。 我啲小事干啦。有阵时去啲大型咖啡连锁店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嘅。譬如佢通常都会问你嘅，瓦杯定还是系纸杯咁样。 杯系系。 咁有时候可能会挂万留一噶嘛，佢冇问，咁啊整咗个外卖俾你。咁咁都系是但啦，咁攞住个杯咁坐喺度就饮，饮完就算咁样咯。 不过我自己又觉得。即係其實都幾唔環保個操作，好老實講，真心 都 係嘅。即係你可以收翻個膠袋，同埋我有加牛汁噶嘛，即係牛肉汁咁樣啦。咁、個牛肉汁其實你真 本身就咁淋落去得啦嘛。 係咯，你唔需要再又加一隻杯啦。跟總之好，佢成我影咗一張相噶。嗰張相嗱，當然我冇擺上網去公審或者成啦。我都唔係中意做呢啲嘢嘅人。不過嗰張相入邊，基本上如果我堂食咧。佢就乜嘢器具都唔使俾我，我咧如果係用佢嘅方法，因為佢剔錯咗我嘅 order 而衍生咗一啲嘅廢物咧，係多咗好多杯杯碟碟啊，所有嘢都係 double up， 我就覺得哇，即係快餐店其實都幾浪費喎。 佢其實裝你即係 extra 牛汁嗰個咧，嗰個杯其實又係塑膠嚟㗎嘛，跟住個杯就話係紙杯啫，咁但係其實都係多咗好多嘢出嚟㗎。 即係我唔係超級環保人士啊，我講翻我都有我浪費嘅地方，但係個重點係。大佬，你都抽翻个胶袋佢啊，胶袋又冇染污糟到，你咪俾下家用咯。你连个胶袋都叫我撑住过去埋位嗰度食，我就有啲拗头啦。咁 佢又要为佢着想啊， 系咪啊？ 第一咧就系、是、如果佢攞翻个胶袋出嚟，你估佢会唔会再用咧？ 会， 唔会？佢会抌嘅。 点解啊？ 点解咧？因为佢唔知道究竟呢个胶袋由佢攞出嚟包咗之后，去到你手里边再翻翻去佢嗰度，中间会唔会有啲乜嘢？如果有啲咩嘅话，大家利是，咁下一家有投诉，佢要承担，咁不如抌咗佢。咁呢个第一咧，第二咧就系佢要用力啊， 即係佢又要攞翻出嚟，又要做多個工序。即係佢哋呢啲咧叫做好常規性地嘅動作咧，佢哋就係咁樣做。突然之間你叫佢改咧，佢會好辛苦。 流水式作業，你擺個閘喺度搞唔掂。 我平時做嘅就係攞個膠袋擺啲嘢落去推出去，就係咁樣啦。突然之間要加個工序，我要拆翻出嚟。是另一樣動作嚟噶嘛，佢就會辛苦嘅。咁佢咪不如唔拆啦，走啦走啦走啦。咁佢咪做少一樣嘢咯，佢唔使搞亂咗佢自己嘅 pattern 啊。即係呢個又會明白。 即係我純粹攞出嚟想同大家分享嘅，或者帶出一個反思啦。我唔帶任何情緒嘅，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啊，即係都真係唔環保咯。 不過係啊，環保咧，其實呢個真係冇辦法。成日都話咯，你如果真係我哋要好環保，你諗下又講翻六七十年代。咁我哋個個攞個飯壺大飯，嗰陣時真係環保嘅，因為冇外賣，直頭冇外賣呢一個物件出嚟啊嘛。就算以前咧叫做包伙食咧，都係全部係用曬瓦碗啊、筷子啊，有個人攞曬嚟你工廠或者辦公室食完之後收翻曬翻去洗翻佢再用，真係環保啦。你冇嗰啲咩發泡膠啊，冇嗰啲噶嘛，係真係冇啊嘛。咁跟住，我哋為咗方便，咪生產呢啲嘢咯。生產咗而家就話唔環保啊嘛。咁唔環保點咧？我哋又唔會翻轉頭，不如攞翻個飯壺翻去啊？又唔會噶嘛？可唔可以包伙食啊？就算包伙食，又係俾翻嗰啲發泡膠盒。 不過我自己其實期待佢將個飯倒翻落只碗嗰度俾我食噶。其實我覺得咁樣係最好啊。 佢倒翻 其實咁樣係最好噶。 佢倒翻落去咁，那個飯盒又係咁，佢又用過， 又用過又 係啊。 係啫，所以唉。 矛盾呢、啊這個位，即最好就係聽 order 嘅時候就着緊啲， 因為你都知道我大大聲聲噶啦，我每日好細聲咁樣，我仲要塞住耳仔，塞住耳仔嗰啲人講嘢特別大聲噶嘛。 而家都有啲好嘅，即係譬如啊，生產嗰啲唔係發泡膠啦，可能係可以循環再用嘅物料， 紙嗰啲咯， 紙啦，甚至即係紙又話劏咗幾多棵樹啊嘛，前啲又嚇。咁另一個咧就係嗰啲，甚至乎嗰個器皿可以食嘅添。又或者用一啲咩借渣嚟做嘅， 哦，系一条饮管又可以 用 埋食埋，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唯有用呢啲方法令到件事环保翻啲咯，咁样咯。 香港嘅机场就喺赤鱲角机场，咁但系赤鱲角嘅点解会叫呢个名嘅咧？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からこぼれ落ちて溶けていって消えてしまう。 角原本只是一个岛仔嚟嘅啫，系大屿山嘅属岛，咁啊位于东涌嘅北部，面积只有大概 2.9 平方公里，都唔算大噶。后嚟随住新机场嘅工程开展，咁啊一连串移山填海嘅工程之下，赤立角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变化，亦都唔再系岛仔啦，变成咗咧就系同东涌陆地相连，新机场亦都因为系呢一个地段而命名啦。赤立角岛上面嘅人呢，其实原来之前个立字都改过几个唔同写法噶。第一个就系站立个立，呢个站立个立嘅赤立角读音相同，咁但系个字就不一样。究竟系几耐之前呢？啊，原来赤立角古时嘅时候，曾经咧就系用咗立肠嗰个立，赤立州咁嗌佢噶。啊，最早咧就喺明代万历年间编写嘅一个叫做《御大记》。到清朝中期嘅时间，更加咧就改称为赤勒角噶。呢个赤勒嘅渊源咧，原来同佢岛上面嘅地貌系好有关系。由于岛上面有好多都系花岗嘅岩石，草木唔系太多，所以咧佢嘅外貌就好似岩石，冇遮冇掩，因为冇树木啊嘛，到处咧都系不断露出去俾人睇，就好似人唔着衫一样。喺广东嘅谚语入边，成日形容人哋露体嘅话，都会叫做打大赤勒，个勒字系咁嚟嘅。头先都有提过赤勒州啦，咁点解后来会变翻做赤勒角呢？啊，原来有两个唔同嘅讲法嘅，其中一个讲法就话到，如果大家打开旧日嘅地貌，都可以好清楚见得到赤勒角呢个岛嘅形状，其实咧就好似一条嘅赤勒鱼咁样。咁啊，往来经过呢个岛嘅渔民啦，都系咧喜欢用呢一个咧去到命名噶。咁第二个嘅讲法咧就话到啦，同香港嘅渔业渔民系有关嘅。啊，据讲啊，喺呢一个岛附近嘅水域，亦都有大量嘅呢一种嘅赤立鱼啦。咁渔民见到喂盛产赤立，于是乎就改埋呢一个赤立角嘅名咯。你相信边一个嘅由来多啲呢？唔紧要，总之今日咧去得喂赤立角机场嘅时候，都代表你可能去工作或者有机会去远行啊。 已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晚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过。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为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过去爱。穿一套衫，衫温暖之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 什么，只识得感觉真，全部宇宙都赞颂我。再绽开 I just for you， 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怀疑天真的你，我能妄想的才是爱，再靠再寻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的天海 I 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伟大爱。 爱身边的人，最爱好好的地球啊，吓咁啊，环保一啲咧都是重要的。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雨啊，最高气温啊大概咧19度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啦吓。咁啊，本周后期咧都和暖同埋潮湿，依家18度气温，相对湿度90%。 标本港各区录得一至两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由于出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啊，咁而家。七咸道北去返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大家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西边街。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就喺柯达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车多，龙尾喺狮子山隧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多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呈翔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就喺明爱医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桥面非常之挤塞啊，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出口。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喇沙利道车多，龙尾花墟公园。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路隧道收费广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车多，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泥围。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是这个 sh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点解焊接用嘅气樽咧会放出嚟噶？仲要俾啲阳光照住？ 冇，我见啲气樽气喉有油漆，呢啲易燃物质咧可能会喺我哋焊接紧嘅时候会被点着噶，搞到会火烛，所以我咪谂住抹干净佢，再攞去太阳度晒干佢咯。 你用意咧系好，但系气樽咧俾太阳直接晒住都好危险噶，唉。你呀、啊、都系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学下气焊同电焊嘅工作安全须知啦。 CIBS 第三十九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嘅意思系指乜嘢呢？ 就唔系淨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緊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緊呢十三集一起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升啊，道指咧升18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6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升嘅，睇翻咧新加坡嗰边啊吓咁啊。港股个期指咧高水190点啊，睇嚟咧今日又可以咧重拾翻升市嘅一个节奏咯。转个头开始，你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我哋今日要补习啊 ！Hello Clara， Hello 嘉明，系啊，我哋上次讲咗个话题未完，因为太长啦，嗰、那个嘅话题，所以我哋就今日再讲啦。 同埋都好紧要啊！呢个话题关于再教育，无论咧系我哋平时去游乐场又好，可能去到游乐场啊，大家一齐争上滑梯玩，咁当下嗰一个时刻点样去处理，同埋之后嗰一个嘅再教育咧，都系好紧要嘅。一嚟咧，帮到小朋友可以入脑啦，知道其实我哋屋企呢一套嘅家教呢一套嘅模式，或者我哋希望小朋友喺行为上面嘅期望系点样啦，咁希望都系小朋友可以即系学得深啲。记得实啲，下一次再有同样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就可能用翻嚟教过你嗰一套啦。咁但系有时咧，亦都系一啲避免尴尬嘅一个位嚟嘅。可能即系当下啊，快手处理咗啦，咁之后真系有个空间翻到屋企嘅时候，先慢慢倾，慢慢去再教育。咁翻到屋企啦，第一步应该点样做咧？ 系啦，即系好似上次你讲到咧，就系话咧个小朋友可能佢会系有啲嘢触发到嘅情绪，咁佢即系瞓咗落地下，或者系喺一啲公众场所里边咧大叫咯、大嗌咯，咁而家长咧亦都可能理解到啦，就啊知得到啊，佢系可以有一啲嘅感官嘢咧，系可以令到佢系冷静咗情绪。例如可能用个擦去擦下啲皮肤啦，又或者系俾条橡筋去弹下啦自己，又或者有啲压力球啊咁，咁起码止个咳先。咁啊翻到去咧，咁就最紧要即系要教翻个小朋友嘅。咁我哋咧就成日都有一本书叫做《经验小说》， 哦， 你估唔估到系点啊？ 系自己写嘅手记嚟噶。 啱啦，其實真係好個人嘅。咁呢個經驗小書咧，係我哋嘅治療裏面咧一啲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係教緊你一啲文學上嘅嘢噶啦。聽講睇讀咧，其實擺曬落去噶啦。咁只不過咧，就係用個小朋友做一個主角，以佢為主嘅。咁我哋咧就會係喺嗰度咧就會教翻小朋友嘢，好似頭先個情景咯。咁我哋翻到屋企咧，就要係同佢慢慢傾啦，同個小朋友講啦。咁睇個小朋友，如果佢有語言能力嘅話，佢講到啲咩咧？咁你就寫咯，咁啊，佢講啲乜嘢你就寫，即係佢點樣講嗰句説話你照寫，但係就唔好一路寫一路教喎。呢句説話唔係咁講嘅，呢個發音唔係咁樣發啊，即係要等個小朋友咧好自然地一路去講佢自己嘅嘢咧，咁你引導佢咯。哦，係啊，咁點解頭先即係瞓咗落地下有咩感覺㗎咁？咁睇下佢會唔會識講，佢話好舒服，或者係話睇到多啲咁，睇下佢講乜嘢咯。咁佢講你就寫，咁啊再慢慢同佢傾。咁佢講啲乜嘢就最重要，咁啊寫曬啲字咯。咁寫好曬之後咧，咁你咧就你見到小朋友已經差唔多啦，咁你咧就同佢哦，原來係咁咁，跟住同佢重組翻出嚟啦。咁你就開始再用翻佢講過嘅説話，咁你就將佢咧就重組翻出嚟。咁啊，即係呢個咧就要講一個正確嘅語言啦，即係你即係家長啊，就要講翻，即係可能佢話食飯，佢講咗係滴飯咁先算啦。咁你咧就喺個食字咧，咁前上面咧個食字下即係個 S 字咁樣提一提佢，呢、這個有個蛇仔嘅呢個音，我哋講一次食飯咁，跟住佢跟你講咁，咁你呢度咧就可以改佢個發音啦。咁如果好似話去街市，佢講咗街市去咁樣。咁你咧又喺嗰度寫翻咯喎，咁你寫翻哦，我哋咧就講去街市，咁起碼個細路仔隻眼係望到個字係叫做去街市，就唔係街市去啦嚇，因為小朋友佢好急啦，佢個語言能力咧真未成，我諗普通小朋友都一樣噶啦，佢啲嘢係立立亂噶嘛，記唔記得你啲小朋友有啲時間講嘢立立亂噶嘛，即係啲 grammar 唔啱， 開個樽開唔到，唔得開啊媽媽嗰啲咧， 係啦係啦係啦，再加埋你屋企可能有多種語言咧，就更加 係啊。 因为你英文嗰个嘅编排啦，即系嗰个语法啦，同埋广东话又唔同噶嘛。 嗯， 系啦，咁咧就喺嗰个经验小书里边咧，咁啊喺呢个情况，咁啊同佢再写啦。写嗰阵时咧，你就亦都会教埋佢一啲嘅认知噶咯，即系话俾听，哦，原来咧瞓喺个地下度咧系会咁嘅。咁不如有个试下 problem solving 咯，即系解难咯。啊，如果我哋唔瞓喺地下咧，其实有啲咩办法咧咁？咁就可以引導下個小朋友講啦，例如可能你用個 mind map 咁都得㗎喎，即係一個嘅腦圖咁樣，可能唔瞓地下或者係唔瞓地下有啲咩辦法呢咁佢講，咁又引導佢講㗎喎，咁佢一講佢畫一條線，哦原來可以係撳腳咁，跟住哦原來可以拍手咁，即等小朋友講多啲，咁其實喺成個過程咧，個小朋友就學到好多好多嘅語言啦，好多嘅德育啦，好多嘅認知啦，好多嘅發音啦，咁就會容易學到。咁其實就已經係可以修補到個小朋友嗰個語言之餘，個認知層面都會擴闊咯。好似頭先話唔瞓地下有啲咩辦法咧？有啲咩 alternative 咧？咁呢個好好玩咯。 係啊，哇！同埋有時咧都會好欣賞小朋友咧，可以俾到一啲主意你，唔係次次佢哋都可以俾到好多個 idea。但係當佢哋有嘅時候咧，有啲好天馬行空嘅小想像咧，我都係好積極地去鼓勵佢哋嘅。即係尤其是我個二女啦嚇。佢成日咧谂埋晒啲好古灵精怪嘅嘢咧，咁我又尽量都唔会去制止佢，虽然明显系错嘅，又或者系谂嗰啲嘢咧，妈妈好难做嘅，譬如话前一批万圣节，我问佢，咁你想扮乜嘢啊？咁跟住人哋基本上都系话可能扮下公主啊，或者扮下佢最中意嗰啲卡通人物啊，甚至乎话扮下即系 unicorn 啊、独角兽嗰啲，即系普通女仔嘢啦。跟住佢话俾我知，妈妈我想扮风，我就扮风啊？你想点样扮风咧？咁即系从而去再睇下究竟佢心目中风系点样样嘅咧？这个过程其实系好好玩嘅，所以我都觉得同小朋友，无论佢第一个答案有几古怪都好，你再同佢慢慢倾咧，有可能即系除咗了解到你嘅小朋友更加多之外咧，亦都可以增强你哋互相亲子嘅时间咯。 系啦，头先你嗰个咧就系要可以用一个经验小书。呢一个嘅 工具啦。其實基本上用一本圖畫簿就已經得噶啦。咁一本圖畫簿，咁我頭先話啊，我要扮風喎，啊點解咧？咁你就幫下佢咯。咁其實呢個係幫緊啊小朋友咧，佢嗰個敘述啦、描述啦，即係其實語言嘅嘢。咁你就一路同佢講啦，一來你可以了解佢啦嚇，親子關係又拉近一步啦。 係啦， 到係夏天咧，可能扮火啊，唔知扮到悶啊，咁你就會識得拆解。 係佢今年講咗啦，佢話下年我一半風，然之後一半係太陽喎。哦好，咁我就如果有呢本經驗小書，我就可以攞佢出嚟，咁又可以重複翻一半咧，起碼 係啊。同埋呢本簿咧，即係你當佢日記咁樣咯。咁其實到佢即係第二日咧攞嚟睇翻啦。咁你或者係啊，到你出年啦嚇，出年呢個十月啦嚇，又嚟萬聖節嗰陣時咧，你又可以攞翻一本簿，好珍貴噶。因為咁一係你同佢一齊做嘅嘢嚟嘅。咁跟住你又可以打翻哦，原來你舊年話想扮風喎，咁原來咁樣，你睇下佢大咗一年之後，佢點樣睇翻佢自己舊年點解扮風？可能佢已經個答案唔同咗啦。咁你又可以知得到，你有個平，即係你個 baseline， 即係你會有一個嘅底線，即係一個嘅底線啦嚇。你會知道啊，原來阿女佢係喺唔同嘅層面進步咗，例如佢形容個風嗰個嘅形容詞多咗啦，又或者係佢原來風佢已經喺 scientific 上面已經可以解釋到好多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可以同個小朋友咧就係為佢而去做咯，因為學校咧有可能當然啦，有啲嘅學校咧就係佢個方式就係根據翻個小朋友嘅意向去同佢發展啦，咁但係大部分學校都唔係噶嘛，都係一個教程噶嘛，咁好似咁好似係啦，十二月就教聖誕節啦，咁咪教一系列嘅聖誕節嘅生子啦，咁樣咁呢啲嘅位咧，其實有陣時可能個細路仔佢未必興趣，佢未必興趣，但係日日翻學就對住嗰堆嘅事物咧，咁其實都幾懊惱噶嘛，咁係會都有情緒咯，都有情緒會行為會出現咯，我覺得佢唔想翻學啊，即係覺得個月嗰啲主題都唔係佢想要嘅咁。咁呢個咧，我哋亦都係可以係帶落去經驗小書度，同佢傾下，分析翻啦。即係可能話啊，原來聖誕節，即係唔係去 sell 個細路仔去配合學校而去學呢一樣嘢，因為個細路仔可能真係唔中意呢樣嘢嚇，可能佢對紅色敏感，咁佢見到冚唪唥都係紅色嘅， 又係農曆新年又講年收嗰啲咧。 係啦係啦，聖誕完紅完之後到農曆新年又紅咯喎，咁所以咧呢啲位咧就我哋反而係聽多啲個細路仔佢講啲乜嘢，咁而你喺嗰啲位咧，我哋再滲入去教個小朋友咧，咁就會嚟得自然啲咯，同埋細路仔會好中意同你講咯。 係啊， 如果你話啊唔係嘅嗱，阿女阿仔嗱，學校教呢個咧求分數啊嘛，求學係求分數多噶嘛，嗱學校教呢個你一定要識呢啲噶，咁跟住可能你又要通宵達旦幫佢做好曬啲勞作啊，翻去去 係啊，係爹哋媽咪自己做啊。 係咯，我有個家長都係嘅，個細路仔係啱啱歲幾，啱啱入兩歲嘅學校咧，佢真係話我用咗成個 weekend 咧，就係幫佢做個燈籠啊，即係會有啲情況。跟住我話：喂，你其實你做個燈籠，你要得好精美，對個細路仔係冇意思，佢唔知道你搞乜鬼。 啊、 但是你成個燈籠從零，其實我哋細路仔最緊要每樣嘢都係從零開始，同佢一齊去發展同埋傾咧，就會好啲咯。所以整燈籠。我哋諗下啊，整乜嘢型嘅燈籠啦，跟住買咩材料啦，個次序係點啦？其實次序係一二三四咁樣啦，呢啲都係教我哋細路仔好緊要。即係尤其是一啲比較創意啲嘅細路仔咧，佢哋好難同你一二三四五六去做噶，佢會跳嚟跳去噶嘛。咁佢跳嚟跳去嗰陣時，咁我哋家長就可以係啊，睇下有啲步驟可以跳，可以唔跳嘅。係啦，例如好似去廁所咁樣，咁去廁所係好大件事噶嘛，對我哋啲小朋友，原來要咁多嘅程序咁樣，可能佢啲手機控制唔到除條褲仔啦，又或者係佢咧嘅大機，佢唔可以係企到喺度又坐低做唔到嘅，咁我哋就要調節咯。咁所以喺呢啲嘅程序裏面咧，我哋全部都可以用一個經驗小書咧，慢慢同佢分析傾偈啦。 甚至乎究竟買邊一本嘅繪本又好？图画书又好，甚至乎系一本 notepad 都好，成为你哋专属嘅经验小书咧，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一下啊嘛！唔该晒 Clara， 唔客气。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在广播大楼的直播室有一间细小的房间，摆满需要广播用的仪器，例如是控制台、播放 CD 的仪器、电脑，还有大大小小连接不同系统的荧光幕，包括看到天文台最新天气报告、预先输入终端电脑的歌曲，或者之前提过的 API， 不少得的还有大型的喇叭。二台直播室的运作是由 DJ 负责的，如果节目多过一个的主持人，负责控制台以外的 DJ 未必知道几时会正式进行广播，所以直播室有一盏红色的灯。当初在控制台的 DJ 按制正式进行广播的时间，这一盏的红灯就会灯一声亮起了。直播室其他的 DJ 就知道现在讲的每一个字，就会直接透过大气电波广播出去的。同一时间 DJ 都会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按制的同一时候也都会讲一声开麦，保证看不到红灯，但是都会听到有声音，我们警醒住大家，喂，现在正式进行广播啦。电台混音和广播都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云浩影的作品是 featuring AF， 有这首叫做《气流》的作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的早上，要问一问阿畅，到底今天夜晚在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么精彩节目了？喂，阿畅在不在？ 在这里啊，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七点半钟的时间开始有什么节目呢？ 今晚七点半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聚焦喺呢个深水埗区嗰度，咁啊深水埗区咧即系有好多新旧交融嘅地方啊，大家去过都知道啦。咁但系呢个新旧交替嘅发展同时咧，原来呢廿五年嚟啊，深水埗区建设咗好多唔新嘅房屋啊，佢起新楼嗰个比率咧仲高过佢呢一区嗰个人口增长个比率噶， 哇咁犀利！ 系啊，唔讲唔知。嗱，咁我哋今集咧就会请到咧深水埗区议会前副主席陈伟明，同埋咧现任深水埗区议员刘佩玉，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深水埗区啊，即系嗰啲政策点样咧可以落地，点样挂钩，即系起咗咁多新楼啦，人口又咁样发展法啦，究竟 政府的政策怎樣可以實際上落到這個深水埗區落到地呢？今晚7:30和大家盤點政策啊。 是深水埗區呢，都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地方。一來我自己中學時期都在深水埗區讀書啦，二來呢就是雖然的而且確他的年紀方面人口年紀都比較上大，但是呢剛才阿暢都講個重點，就是有很多新的叫做樓房呢都落成啊。咁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即係將嗰個年齡層咧就越嚟越拉越低，同埋佢有好多咧啲文青咖啡啊，都係喺深水埗區，吸引咗好多年輕人中意去嗰度打卡添啊。 冇錯啊， 所以我自己都幾喜歡啊。好，另外8:00嘅時間咧，繼續醫生與你。 冇錯，咁啊，今集咧同大家探討呢個慢性嘅腎病啊。咁啊，慢性腎病咧，原來影響全球咧，大概有10%啊，即係10% 嘅人口咧都有呢個慢性疾病嘅困擾，慢性腎病嘅困擾啦。咁啊，成為一個不容忽視嘅公共衛生問題。咁咧，今集咧，我哋就請嚟專家同大家解釋下咧呢個慢性腎病有啲乜嘢病徵，同埋咧最緊要啦，佢成因以及治療方法等等。咁啊，我哋請嚟。即系医生咧，同大家咧解答一下咧各种肾病有关嘅相关疑问嘅，咁啊，所以咧有呢个疑问嘅朋友，今晚8:00要睇医生远嚟啦。 系肾咧，其实有阵时喺我哋晨光大学嘅环节入边咧，都会揾啲中医师咁啊讲啦。中医师成日都话咧，肾咧就系人类嗰个嘅好似储存库咁样啊。但喺西医嘅角度啊，即系慢性肾病，我哋应该点样去到睇下咧，了解多啲咧？咁啊，今日夜晚留意住8:00嘅医生远嚟啦。10:30啊，一齐去到潜水打捞啲沉船。 冇錯啊！咁啊，去到呢個深海沉船呢個紀錄片啦啊！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去到呢個加拿大啊，睇下咧魁北克省嗰度。咁啊，原來咧有喺1914年，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個月嘅啫。咁呢個加拿大客輪啊，愛爾蘭女王號就喺魁北克嗰個聖羅倫斯河口嗰度咧，遇上咗呢個撞船嘅意外啊！咁啊，連船帶人過千名嘅乘客咧，極速咁樣沉沒。咁咧，其實佢係繼鐵達尼號之後咧，歷史上最致命嘅船難嚟喎。咁啊，但係咧，好少人聽過。咁我之前都冇聽過。咁啊，究竟呢一個船難咧係點樣發生嘅咧？即係點樣導致到呢艘咁大嘅輪船咧？即係喺短短10分鐘裏邊咧，就迅速沉咗落去個河底嗰度咧？究竟即係發生咩事咧？同埋嗰個。最緊要今集節目都真係會潛水員帶大家落到嗰個河底嗰度睇翻呢個沉船，睇翻個古跡嘅。咁啊，有興趣知道呢件歷史事件嘅話咧，咁啊，今晚10:30要睇深海沉船啊！ 我有啊，10分鐘其實架船要沉落去咧，都真係要攔得好犀利先即刻沉到落去喎。如果唔係啊，咁啊，今日夜晚咧就將呢一個意外嘅神秘面紗揭開啦。好，唔該曬阿暢，咁啊，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唔该小白，同埋唔该阿畅，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啊！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雨啊，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咁啊，展望啦，听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18度气温，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法定最低工资由37.5加到40元，如果获立法会通过，今年5月1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在数字上看加幅可以追到通胀，但是认为当局没有考虑到37.5的水平是由2019年起冻结，他建议最低工资水平应该一年一检。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最低工资每小时加到40元，工作一个钟都负担不起一餐午餐。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个节目话，相信一些小型大厦和屋苑的相关职位会受惠，亦都有可能引发涟漪效应，部分大厦或者屋苑可能要调整管理费。不过他说业界大部分合约的时薪都高过40元，业界可以因应各自地区或者情况计算出不能够低过这个水平的薪金。 南韩当局昨日起要求所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班只可以降落在仁川国际机场。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协会主席苏子阳说，现在香港去南韩的旅行团九成都是在仁川机场，相信相关措施对旅行团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自由行旅客影响会比较大。苏子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业界曾经开会，知道有几个旅行团去济州岛，但是未知是直接降落济州，定是由仁川转机前往。如果是直接降落济州，相信有关旅行团取消的机会很大。苏子阳又话，希望南韩这一项措施只是属于短期，因为本港和南韩两地旅游交往频繁，不希望措施影响旅客的旅游意欲。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在亚的斯阿贝巴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阿比说，秦刚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就任之后首次出访的首站，充分彰显两国的深厚友谊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在基础设施、绿色经济、农业、工业园区建设等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具有示范意义，助力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跻身非洲的前列。秦刚说，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建交半个几世纪以来，两国始终守望相助，并肩前行，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支持埃塞俄比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巴西国家权力机关被冲击事件，联邦警察局公布已经拉了超过520人，说他们是极端分子，涉嫌在过去的星期日在首都巴西利亚冲击总统府、国会和最高法院。巴西当局在事发之后扣查大约1500人，警方说除了已经正式被捕的520多人之外，近600人在履行登记手续之后获释，主要是长者、未成年人、病人和孕妇等，其他人仍然在受查。警方又说，随着调查继续，预计会有更多人被捕，部分被捕者据报已经被转到联邦区监狱关押。当地传媒报道，司法部门已经下令拘捕一些高级公职人员，名单上的一个军警前指挥官已经被捕。检察总长办公室就说，涉事的公职人员亦都包括巴西利亚前公共安全首长托雷斯和其他导致骚乱的人。托雷斯否认自己在骚乱之中有任何角色。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0点，升20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0.2升7.8，阿里巴巴113.3升3.8，雅居乐集团2.4跌2毫，美团178.8升3毫，药明生物70.3升了2.9，友邦保险87.25升9毫，怡卡31.35升1.5，中国平安57.85升1.1，快手78.2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32.44，瑞士法郎0.924，加元 1.344， 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8点，升302点。港金报17,5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22美元，卖出1,8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受到意外影响，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家要留意翻。另外，西行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同芜湖街交界嘅交通灯失灵，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较好位置近住博康村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在苏屋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希尔顿中心。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在泥围。另外，啱啱收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方向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约边个都好，最紧要约到。 这感觉 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课题，亦是支持今次的任务，将生活点滴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不同的感情演绎成一种温暖。 在上天之约好你我落脚点，就算有多遥远，也要再相见。 作曲编曲监制伍仲衡，填词张美贤、霍家乐，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支持严明熙，好想约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小明咧就同 Mary 表白啦，就同 Mary 讲好中意你咁样。Mary 就同佢讲啦：小明啊，我就系中意啲入边好坏嘅男人啊，你有几坏啊？小明就话：我、哦、啊，我多重器官衰竭啊，即系好多内脏都坏咗。你中唔中意？ 好黑色啊！呢、這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我帮你拣。早几日同朋友见面，一段时间冇聚埋，除咗疫情关系之外，系因为佢初为人父，屋企增添新成员，成日都话如果屋企有初生婴儿，你嘅人生将会改写。第一样改变嘅就系你嘅作息时间，唔可以再跟自己嘅生活节奏，而系要跟小朋友。如果你话细路有乜嘢需要跟佢啫，乜都未识。只是证明你完全不了解 BB。 他们喜欢起身就起身，想睡觉就睡觉，不会理会任何人。就算跟他说你体谅下其他人好不好啊，他都不会听，因为他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所有人只可以跟着他转。他起身你要在他身边，他睡觉你都不敢走得太远。我朋友见到我第一句就话：终于有得唞，而家摸索到究竟佢嘅作息时间系点。然后朋友同太太分工，好似轮班制工作。我就话啦：几辛苦冇所谓，小朋友对住你笑笑口就唔觉辛苦啦。我朋友话：小朋友扭计你唔知啫。又系，作为呢个家庭以外嘅人，小朋友扭计我当然唔知啦。我朋友再讲。唔单止咁，有好多嘢都要为佢准备。几时开奶粉，几时换片，用边隻牌子奶粉，边隻牌子尿片都要揀清楚。讲到要选择，即刻叹咗一声。我问佢点解咁大感触啊，佢话唔知要帮佢揀到几时。我朋友一口气咁讲，细个帮佢揀奶粉，揀任何婴儿用品，大个少少帮佢揀唔同食物，着啲乜嘢衫，然后要揀幼稚园，揀兴趣班，大啲惊佢识到猪朋狗友，要帮佢揀埋朋友，帮佢揀埋喺边度继续升学，揀埋读乜嘢科，做乜嘢工，全部都要花心神，而且揀错一样，随时会影响佢终身。我朋友呢啲担忧，相信好多父母都有。但系调翻转头谂一谂，当你自己仲系小朋友嘅时候，所有嘢都系由父母帮你选择。当时你点谂？可能你心里边讲咗一句：点解唔俾我自己拣？到为人父母，你唔会谂翻当时心里面曾经谂过嘅嗰一句。原来身份唔同之后，就会不知不觉抛诸脑后。你而家做嘅嘢同当时你最唔喜欢人哋帮你做嘅嘢系一样。既然当时都唔想人哋帮你选择，点解而家全部要帮小朋友揀晒呢？喺父母眼中，仔女无论几多岁都系小朋友，所以作为父母唔会太懂得搵适合时间放手。太早唔得，太迟唔可以。讲到呢度，我对住我朋友都叹咗一口气。爸爸妈妈辛苦你。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忠。 人大了， 方知天有几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弯路，从晚间等清早，等青春不苍老，还尚有多久等我去耗？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过，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春岁月会跑得很快。离别了方清楚你的好，还要等数十年，双手触摸不到，才察觉很想跟你拥抱。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斤斤计较，还未说清便分解，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春岁月会跑得很快。尽握一生一世，未来才愉快，哪管无聊的安排，不可教梦与相比活埋。昨天那无知小孩，珍惜你尚有这份情怀。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我哋成日都話，如果天氣凍嘅時候咧，就係嗰種叫做濕凍啊，令到我哋個體感啊特別寒啦、尖寒尖凍嘅。咁啊，通常譬如咁啊，今日咁啊。其实而家都十八度噶，我哋而家直播室就唔知出边嘅情况点啦。但系我今朝 灰蒙蒙一片啦， 系啦，灰蒙蒙一片啦，湿啦个即系我而家想象，可能出边都系湿啦，因为今日都有一两阵雨，跟住啲风啊吹过嚟，有啲寒寒地咁嘅感觉。因为最主要咧冇太阳晒住咧，其实你嗰个成个体感咧都差好远啊。咁呢种湿冻嘅时候咧，都几受欢迎嘅一种。增強我哋温度嘅飲品咧，就係嗰啲叫熱朱古力。 哦、 我自己咧其實都好中意飲熱朱古力。 但係上次咪講啊， 卡路里高啊，係啊。但係咧，熱朱古力其實喺坊間咧，我都唔係好常揾到一啲即係飲完之後，我覺得哇，呢間熱朱咧真係飲完翻尋味啊咁樣。因為可能我個人咧飲得比較濃啊。我試過去嗰啲快餐連鎖店又有啦，或者一啲 咖啡鋪 、咖啡鋪都有熱朱古力嘅。咁咖啡鋪熱朱古力咧，其實我真係飲得濃啊！我同佢講你要extra 再濃好多俾我，咁先 OK 嘅。咁如果唔係佢就咁，譬如 standard 嗰個咧，我自己都會。 有冇啤你一眼啊？即刻。 冇 咁濃做咩啊？ 就算佢啤佢都係笑住咁啤。 好啦，咁佢哋咧通常如果 standard 嗰啲咧飲落去，我都會覺得啊，我都仲 feel 到好多好、多水嘅味道，可能喺我嘅腦海入邊咧。嗰、那個所謂嘅 hot chocolate 熱朱古力咧，就真係要攞要有朱古力溶朱古力嗰種嘅 liquid 嗰種嘅張口嘅感覺，我先至會覺得咧係好濃。 自己翻屋企煮啦，抌嚿朱古力落去，自己用咗自己飲 出嚟係嘛？ 咁得唔得？ 咁就得啦、所以咧，今日就真係講下點樣可以喺屋企 自己煮啊，真係 簡單啲煮呢個熱朱古力。係啊，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有啲人咧就話當然啦，你係買一嚿嘅朱古力啦，即係一巴朱古力啦。咁嗰一巴朱古力咧，其實大家亦都可以有可以揀選嘅時間咧，你可以揀 100% 呢一個朱古力啦。有啲係覺得 70% 其實都已經足夠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喂我買牛奶朱古力嘅得唔得？唔係話唔得，咁但係飲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朱古力味嗰、感覺咧就會弱好多啦。 如果朱古力味牛奶味就 唔爭氣啦，跟住又食一個又唔爭氣啊！咁好啦，咁但係你話奶方面咧，咁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 recipe 喺呢度嘅。咁有部分人咧，佢哋更加話喂，其實可以試下用呢個杏仁奶，就加入去呢個溶咗嘅朱古力入邊再煲。咁有啲又話我再加芝麻醬或者再加糖再加蜂蜜，有好多唔同 recipe 喺呢度都得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係會認為你買一巴嘅朱古力喺度，咁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啦。咁你一巴嘅朱古力通常係有幾多咧？其實就唔你最好有個秤啦。做一個稱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使好多，大概咧大部分嘅 recipe 咧都會寫係30-50克。之間嘅，咁你咪攞住個朱古力，你自己劈斷佢，咁你咪自己度下幾多咯。我自己就偏向一個講咗啦，我中意特濃嗰啲嘅，咁所以可能我會選擇係啦多啲，又或者係直頭揀 100% 嘅 係 啦，嗰、那個可可成分再高啲嘅咁樣，咁我就會選擇呢一個啦。咁睇下呢個朱古力，大家可以自己選擇啦。咁然後咧有一啲簡單啲嘅 recipe 咧，其實甚至乎係微波爐都做得到嘅。咁佢就話用煉奶啦、牛奶啦同埋牛油。咁其實老實講都係肥噶啦。咁但如果你既然都飲得嗰一下嘅話咧，學啲營養師話齋，既然你係耐唔耐先飲一杯嘅，咁就唔好諗啦，因為咧。喺即係叫做節食或者控制糖吸收嘅同一時間咧，嗰、那個情緒亦都需要兼顧嘅、你下搞到自己唔開心嘅，即係減卡路里減到抑鬱嘅，咁其實好無謂一樣嘢，即係成日都話要健康去做呢件事情。咁所以如果譬如你話、我耐唔耐先一杯嘅，氹下自己開心，喺啲凍凍地嘅天氣嗰度有一杯熱朱古力倒肚嘅話咧，咁就可以先將嗰一日嘅卡路里咧暫時放低。咁你可以揀嗱，頭先朱古力就講咗啦，咁啊煉奶咧大概都係15克啦，咁啊都要落少少鹽嘅，因為如果你朱古力原來飲呢類型嘅朱古力，你唔落少少鹽落去嘅話咧， 係 佢淨係得嗰個甜味同苦澀嘅味道，就未必可以帶出咧朱古力都有鮮味，都可以帶出個鮮味。你落好少好少嘅鹽落，其實都已經足夠。咁另外就係、一般嘅牛奶或者你可以準備定杏仁奶都得。咁視乎你自己試一試，因為每一個人咧對於朱古力嗰個要求可能都有少少不一樣，咁、那個 recipe 可能有少少調整。咁甚至乎就會加埋啲牛油都係少許咁樣啦。咁好啦，咁做法非常之簡單啦。先將嗰個黑朱古力咧就切碎，咁有啲人甚至乎會簡單啲嚟講，逐啲嘅就中爛佢。好啦，然後咧，如果你全部都係用微波爐煮嘅話咧，咁當然你用火煮嘅就好快脆又溶啦。你用微波爐煮其實600W就加熱佢50秒都已經係足夠噶啦。咁喺呢個時間咧。個朱古力已經溶曬啦，咁你就已經可以加頭先所講嘅，譬如煉奶啦、鹽啦，咁啊再撈勻佢，然後咧就慢慢再加入嗰個嘅牛奶或者頭先所提及過嘅杏仁奶，咁啊加到適當嘅份量嘅時候啦，份量都係睇你自己想飲幾多幾大杯，然後咧完咗之後你可以再煲滾佢，又或者如果你用微波爐嘅時候咧，就再將即係用翻頭先嘅火力600W，咁啊再加熱1分鐘，噗咁啊好啦，有啲人就中意喺最後嘅時候咧加少少嘅牛油，因為可以令到佢整體嗰個嘅口感 啊，或整體再肥啲。鹽 再肥啲 係 一定噶啦， 鹽夠肥，再加啲牛油落去先。 咁但係你要口感咧，你又需要有啲肥嘅嘢放喺入邊嘅。咁啊，睇下你自己想唔想多少少嗰一類型嘅口感啦。如果你要嘅，可以就加少少，咁啊放入去個杯入邊，再撈勻佢。咁你飲口入口嘅時候咧，一飲落去咧，你發覺個朱古力的而且確係可以做到好滑嘅， 真係兩類人啊！譬如小白咁樣咁有要求咧，就會加呢樣加嗰樣。 係啊， 我睇完之後咧，我都係買翻朱古力粉啦、 或者係翻快餐。 我有試過 連鎖店 買朱古力粉咧。 我同水嗰个比例咧，佢有佢自己比例噶嘛，我就唔会跟佢比例嘅，我就即系呢度讲夸张啲，我就一杯一杯嘅一个杯啦，我就装满晒佢嗰个朱古力粉。然后我再加水， 哇， 极浓咯， 咁啊食得噶咯，即系唔系饮噶啦，系我哋滗噶咯， 我哋滗噶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啊，咁啊，享乐时代仲有两三分钟啊，讲下入樽啦。咁啊，近排呢、這个动画电影咧，嗰啲宣传可以话铺天盖地 啊、 嗯，直情咧你跑步嘅时候咧，维港两边咧都直情买咗两栋大厦咧、 哦， 做咗个 screen 嗰个感觉 厉害，唔止系一代人啊，我谂系两三代人嘅集体回忆嚟。 系啊，会系啊，咁啊，搵翻好多比较难忘啲嘅片段啦，关于个动画电影。 你知唔知电车都有噶嘛？ 有 电车嗰、那个。那個行嚟行去嗰架車咧、 嗯， 好似唔知一架定兩架嘅。我識唔少嘅日本朋友咧，佢哋係追住架電車嚟嘅，真係專登追 架電車。我都係，我影咗兩三次啊，擺咗喺自己 IG 已經。 咁有啲咩片段啊？ 有啲難忘嘅片段就係話，即係個片頭曲咧、就譯做好想大聲說喜歡你啊。咁啊廣為人知啦。原來咧曾經俾呢個迪克牛仔咧，迪克與牛仔改編做。即係一隻粵叫做中文歌咁樣咯，係、 哦、 啊，呢、這個又真係唔知喎，聽嚟聽去都係聽日文， 日文版本、啊、 迪克牛仔， 係啊，迪克與牛仔原來改過咁樣，即係攞翻個 right 嚟咁啊，幾得意咁，同埋即係今次就佢嗰個中文版、廣東話版咧，就重新揾翻亞視動畫嘅原班人馬去再度演繹 咧，呢、這個緊要， 我聽翻佢啲聲喎， 呢、這個緊要。 第一啦，就係、是、可以令嗰啲配音員可以重拾一個工作啦，同埋咧都好神嘅。你諗下，廿年前把聲同廿年後把聲係可以好接近或者同出一轍咧，個養聲技巧好高喎。 其實人把聲係唔會老噶嘛。 會、哦、應該會 人把聲到咗某一個年紀咧， 係嘛 停低㗎啦， 就停低㗎啦。 係啊，除非你即係大家利是，你話有啲咩嘅傷害先至會變動。如果唔係正正路路咧，係冇乜喐動，個樣就唔同，個樣會變，但係聲係停咗、 嗯。 所以你再隔廿年聽到我把聲，依然都係咁， 係依然 係 咁 樣。正正路路嘅話就係咁。 唔使隔廿年，日日聽你開麥，聽足你廿年， 好 咪得咯，唔使隔開㗎，佢連續聽㗎嘛， 永遠年輕。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